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Hello， 早晨早晨，我是风骚快活人的蕊仔。 我见到蕊仔今朝好忙，好多嘢做啊！我是终于又翻嚟的小羊羊。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我是甩醒强，因为今日好 free。 冇错，嗱，其实今日嚟讲嘅话，我哋系未齐人嘅，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咧都同大家预告过噶啦，就今日咧同埋听日嘅话咧，我哋嘅 咪咪大佬 啊，咪咪大哥吓，咁啊就会系放假 两天啊， 会继续咧佢呢一个嘅庆祝生日之旅嘅，系啦，希望佢玩得开心啲。 喺呢度用大气电波同佢认真讲一声，咪咪大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冇错，嗱，其实咧，如果你又讲开咧，又喺呢个八月份咧生日嘅朋友嘅话咧，即系全部都系属于狮子座，系咪？狮子座生日嘅朋友嘅话，今日仲有佢。Yeah！ 知唔知系边个啊？ 我前度。 冇错，你又想啊？佢系郑秀文，讲声 Happy Birthday！记得可以将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咧喺八月份生日嘅所有嘅朋友，所有狮子座嘅朋友， 我都要送俾我所有前度， 所有喺呢一个月生日嘅朋友系咪？哇，你都好多巧喎， 有几多个 全部都系狮子座系嘛？小心啊，食咗你啊！即刻翻嚟，我哋节目再见。种种天才令大地像是地赤带，勇气要购买，快灭绝美好生态。哦，别怨新闻这么假，就算挑剔见识这么差，相信爱可通永天下。别怪烟花这么花，以爱可修补伤疤。世界痛了，信用哪会被打倒？空中花园，傲慢极没法够天高。欲念是什么？信念就是我的偷狗。别怨新闻这么假，只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通明天下。别怪烟花这么花，以爱可修补伤疤。心感应天赋 就有最美好引导，信望。 次咧喺我哋嘅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咁啊你知啦，咪咪咧都同我哋讲讲嘅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噶。我哋仍然会继续咧紧守住我哋嘅岗位，同大家讲下嘅。 咪咪人唔喺度，但系精神都长存 嘅，精神仍然存在系啦。咁啊，天气预测方面嘅话，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啦，而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翻嚟嘅时候嘅话，个天都黑晒嘅，所以咧啲做坏事嘅人咧，好似你咁样咧，就要小 心 啲 啦，马老师。 所以即刻避一嚟咯。 明白。咁啊，初时咧部分地区嘅话，雨势都会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嘅话，天气依然都系唔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唔好洗衫啦，我劝大家。本周后期嘅话咧，会个骤雨嘅就会逐渐减少，而天色就会好转 嘅。好啊，期待天色好转啊！天色这么差， 阿咪咪会话啦。好啦，节目正式开始啦。 好啦，节目正式开始啦。有啲乜嘢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日系啦， 有咩难忘事同大家分享咧？咁样 边个讲先？边个讲先？杨杨先啦。 好啊，嗱，今个礼拜五六日咧，可以话过得非常之开心。 你直就系啦， 因为咧，其实 话跟埋你去， 佢块面好靓，今日翻嚟，你觉唔觉得啊？ 好靓， 系啊， 冇嗰啲瑕疵喺度， 系啊， 冇瑕疵喺度啊， 瑕疵， 啲瑕疵冇啦，甩晒啲衣都甩埋， 即系冇啲暗疮。 可能你琴晚咧饮咗成扎， 成扎 嘅呢个合。桃黑芝麻汁啊！ 有 啊，你总会有啲好奇怪嘅解释喎，你冇办法 嘅汁噶，可以俾我饮嘅翻去。 你好中意饮汁嘅，我发觉 可以饮啲健康嘅汁嘅，咁又 跟住汁粒啊！ 唔好笑啦，继续请继续， 继续讲。嗱，呢个礼拜五又发生咩事咧？其实就我妈妈七十大寿，咁其实咧呢一个寿宴咧，我可以话系年头咧开始已经谂下点样可以 plan 啊，去筹备啦。咁就即系三个月前就正式落手去即系联络啊，搞呢搞路咁样啦。咁其实选择地方嘅时候咧，都有谂过嘅，即系因为佢嘅主要嘅亲戚朋友咧都喺广州。 哦，咁去边度搞咯？ 广州系。喺烈士陵园附近啊，烈士陵园。咁、本身就谂啊、哎，会唔会叫即系 call 啲亲戚朋友一齐嚟香港，我哋帮佢搞晒啲住宿啊、车费嗰啲嘛。 哇！ 咁但系觉得 唔重、啊， 但系就觉得咧，有啲亲戚可能佢年纪都比较大啲啦，佢哋就唔 系 好想即系咁频扑。咁、就不如我哋最后就决定，我哋上翻去妈妈嘅乡下， 仲好啦， 系啦，咁就一齐去搞啦。咁、最后觉得咦呢、這个选择几好，因为嗰度入边嘅地方又大啲啦，可能选择都多啲啦，可以有唔同嘅拣啦。咁最后就 confirm 咗就喺广州喺佢嘅乡下度搞呢一个大寿。 哇，更加有意义， 系啦，探嗰啲乡亲父老。 系啦，咁有一次咧谂住都系翻去食个饭算啦，咁样大家。 你唔会放过呢？ 唔系㗎，我真係有一次諗住係食個飯㗎，點知有時 你點會呢？ 有時夜晚瞓下覺。啊，唔係喎，佢應該會又會扮到自己好靚喎，咁不如佢自己扮又即係麻麻地嘅，不如又 call 個化妝師啊，幫佢整頭化妝啦。 唔係佢真係好認真去做啲無聊事 啊！我真係當佢出 job 咁樣嘅，係咪認真做無聊事？我中意佢呢句時候，我真係 我真係佢認真做無聊事。 我唔準你咁講， 喂，呢個好啊，呢 樣嘢係好 事嚟 嘅，無聊事你都認真啊！你睇下你稱自己好，我係讚緊你啊！ 多謝你啊，欣欣。咁之後咧，就不如 call 梳頭化妝啦。咁 call 完之後又覺得。不如都橫掂都梳頭化妝咯， 整埋件靚衫啦。 我咪有諗嘅，唔係衫啊，佢自己準備好啦。 係啊，會幾靚喎？係 咪啊？ 我見到喎， 我問佢幾時買，我以為係啲姊妹咁樣送俾佢嘅。佢話唔係嘅，我七年前已經買定咁樣講。 仲著得落啊？ 仲著得啦！咁我話佢七年前買嚟做乜嘢？佢話唔知㗎，主要就有咩過時過節喜慶。 佢會唔會諗住你結婚著啊？ 應該 唔好提，唔好提，唔好講。 我 哋 對唔住 你，又知頭先問我先，你又知佢冇喺我婚宴度著過，你又知我未結婚。你又知 睇你个样都知道你未 啦，咁抌堆 系啊， 唔好俾佢哋 讲 我。 第一次听呢个听，咁之后发现咗，不如 谂住你平时咁燥啊，都应该未结婚， 未结咗婚嘅，结 咗婚唔系咁， 系啊， 好似柯晨阿欣欣咁样， 谢晒，唔系欣欣成日都劝你去即 系， 好你要小心自己嘅身体。 我知啊，但有啲人结咗婚都好猛嘅，例如阿梁嘟嘟， 系咩？ 系啦，嗱，唔好赞人哋，唔系我真系讲人。 梁嘟嘟做啊！我识朋友好多姓梁。 喂，讲起算啦，唔好 讲。你继续。 咁之后咧，就喺埋都化埋妆啦，咁 啊 谂紧用苹果嘅手机影相，好似争紧啲喎。 系噶， 不如又。又 call 我攝影師嚟拍影相啦， 好嚴重。 咁呢件攝影師， 攝影師幾多人？兩個。 嗱，咁样咁讲，影相一个， 系 咁就 咁影完相，觉得诶，好似啲亲朋戚友睇翻咧，都系啲静态嘅相，我想睇翻啲动态嘅片，因为我做开幕前， 做开呢一行， 做开呢一行，系知道一条片。同埋有相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 係 啊，真係同意啊！ 一係唔 call， 一 call 打孖嚟啦，咪好似成雙。咁咧又 call 多個 video 嘅，即係負責影 video 嘅。咁啊，點都搞到咁好啦？ 使唔使拍埋紅地氈啊？ 係啊，咁點咪咁多啦？ 抽獎有冇搞先？ 等先，咁都咁多人啦，諗住 揾個星級嘅 MC 訪問， 都唔好失禮啦！你話你都咁認真影相啦，不過場地佈置又落翻啲心機啦， 例如咧， 咁又冇啊，又揾咗個，又揾咗個即係小型嘅 production house， 我都唔係話大型嘅 production house， 小型嘅 production house， 咁又幫我佈置下個場地啦。咁因為咧，嗰場咧又要咁講，我阿姨推薦嘅， 喺邊度嚟啊？ 喺 主要入邊 有 廣場嗰個地方， 壽宴嘅地方，喺個廣場入邊有一個成層嘅酒家，咁佢入邊咧就俾咗間包廂嘅房我哋，咁個意頭都好好嘅，888房 哇！ 咁我阿媽聽完好開心啦，唔理佢啦，可能係八號房嘅咋，其實攞支派禮 pen 咁樣遊多兩個八上去， 你唔好理啦， 係唔好理住一888， 最緊要 老開心， 係啊， 但係點解咁中意呢個地方咧？ 冇都開心， 因為本身咧揾過好多個酒家嗰啲咧，就話一定即係點樣都要，因為我哋有成25個人好似，點樣都要兩 位。 是不是啊？是。我阿姨就話：喂，我揾得一間可以25個人坐一台噶， 哇！ 係咪應該 咁咪好遠咯？ 好 遠 啊！ 大姨婆， 即傾唔傾到偈？ 大姨婆，你夾唔夾到嘢？大姨婆， 大姨大舅父夾餸啊！即係要嗌到對面山咁樣嘅，唔係因為佢包咗個箱， 攞個遙控車仔還 啲餸啊！好近啊！ 威啊你！ 咁總之就好啊，因為嗰個房包咗。 你係咪一個圓台中央升上嚟？ 我升上，我 升 上 25人大台啊！ 所有啲嘢食我都係。中间嗰 度升，我都想系咁 样，咁样升上嚟，只雨珠咁升上嚟，都几劲啊！ 我手套咁升上嚟， 系嘛？ 系啦，咁但系就最好系咩咧？因为嗰个房可以坐25个人之余咧，因为我哋好多小朋友，咁有成个房，佢哋中意食完饭咪喺度走嚟走去咯。 你以前细个都系咁啦， 系细个都系咁样， 系咯，嗰日都系 啊。咁都唔系，咁我都同你一齐走嚟走去， 帮手一齐走。 唔知佢有冇搣啲细路咧？ 小不免都一定有嘅。 掉咗嘅點 啊！ 真係好開 啊！係啊，解唔甩。係 啊， 好，你繼續對 咁之後就冇啦，就好開心咯。咁之後又開咗個鋪頭上，又煮整得好靚。 係嘅，我睇到你嗰啲 IG 好犀利。係 啊，仲要特登叫嗰個拍片嘅人，我想影住每一個親友入嚟嘅時候，佢哋嗰個反應，即係見到我阿媽著到成隻雀咁樣，因為平時我諗啲嗰啲阿孫啊外孫嗰啲應該冇見過呢一個形象嘅婆婆嫲嫲，咁我就咧喂認唔認得呢個係邊個啊？咁婆啊認得啦，係呢個婆婆啊，呢個嫲嫲咁樣。 你呢個都唔係問題嚟，人哋今日嚟飲啊，唔通唔知道嗰個係邊個咩？ 咁嚟飲我知我嚟飲啊，婆婆嫲嫲，但係冇諗過婆婆嫲嫲變到咁啊！ 知啦，乖啦，你乖啦，乖啦， 咁係啊嘛。 咁之後我好開心啦。咁之後又點樣都有個花啊，個蛋糕啊，咁就準備埋啊。咁就一齊叫啲孫仔孫女一齊推個蛋糕入嚟，咁佢都好開心， 開心啊！我聽到都開心。 個蛋糕有冇啲咩嘢啊？即係橫掂你都卜得係 係啦， 爆咗咁多錢啊！ 其實我見過一個去咗朋友嘅壽宴咧，佢個蛋糕係可以咁嘅。如果大家知咧，可以推介俾我。 我借啲錢飛出嚟， 係啊，可以拉啲錢出嚟。 我咪就係話呢啲咯， 但 國內一定有啦。 揾唔到啊！即係揾唔到。 你 俾個電話我啊！ 哎呀，得八十 大 壽 把道具產 call 你。 就 八十大壽 call 你，咁之後總之就揾 叫你請埋我同阿 U 仔， 咪係咯，係 你兩位 係啊，我哋會 貴賓邊度夠膽邀請你哋啊？ 唔使邀請， 係 啊，我哋自己 鬥啊，自鬥啊， 我驚到時個場反轉又反轉啊！ 唔會，你最後有冇抽獎啊？ 咁啊冇抽獎嘅就真係，咁所以就最後整一個幾層嘅蛋糕，咁又真係 好開心。 同埋我覺得自己最咧係咩咧？我自己諗嘅，即係我自己睇翻條片，因為收啲片啦同埋相啦。我都覺得真係好好，好係好在咩呢？因為你知道，譬如中國人啊，或者我哥啊，我家姐都係，即係我就話做呢行咧，同埋即係受得兩位前輩、三位前輩嘅熏陶之後咧，唔係係有時候啲愛意啊，你要即刻表達 㗎。哦，即係攬要攬佢就攬啦， 你愛你就要愛你，嘴就嘴。 咁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呢啲機會唔係話成日都會有。 喂，但你又講得啱喎，我會覺得嘅就因為我哋做呢一行咧，你會覺得呢啲咁嘅嘢咧，其實真係 係啊，即係馬老師我愛你啊，李麗陽愛死你啊，咁樣 即 係 嗰只咯，唔係一般人真係好難 好難真係㗎。我見到即係要家丑要外傳下先，即係見到我家姐阿哥啊，即係譬如我又發揮我做主持嘅功力啦，咁我又俾埋個手揸咪我，即係嗰啲細細個嗰啲夾咪啦，咁啊即係逐個親友都。走去訪問佢啊嘛，有啲咩同阿媽講？ 你有冇兩文三語啊？ 咁冇啊， 講話啦。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各位親友 ，Well today is a birthday party。 唔係啊，你要咁夠，聽日後，晚上後。 所以你明唔明啊？好彩冇邀請阿馬老師嚟咯，即係會反轉再反轉嘅。 佢就真係可以唔使請。 係啦，咁即係 我最多我坐喺度食啫，同埋我等抽獎，我點都攞三份。 冇抽獎啊！ 主持抽獎係咪？ 係啊，我自己帶三份嚟咪攞。送俾你抽， 即抽完阿馬老師，你可以打到回香港啦。 同埋我一定會內定阿白友抽到。 係啦，等佢開心下， 好開心。 咁點啊？你嗰日主持嘅時候， 咁之後就會你即係會見到大家親友或者尤其我，即係我阿哥家姐係我阿媽嘅仔女嚟㗎，係應該要好熱情分享。冇啦，佢哋喺鏡頭前面都係好點啊頭啊， 唔 好啦咁樣。 佢哋一定好感動， 都係嘅，大家都係 感 動 嘅， 係啊。 但係就我想將我哋嗰啲內裏嗰啲翻騰澎湃，想釋放出嚟、噴發出嚟、噴射。 哎，好好。 咁但係我就諗咗個位嘅就係咩咧？我哋講一個主題個口號嘅，就叫做生日快樂，我們愛你。咁即係咧，我哋逼住要講啦，係咪先？即係你影 video 話，我哋都有個攝影師同我一齊，有個 slogan 一齊。 O K 啦，呢 咁就大家一齐点样都会讲多声，我们爱你，即系简单直接， 系冇搞咁多嘢， 冇搞咁多嘢， 系啊，佢都忙噶，佢其实搞咁多， 嗰个真系好忙， 系咯， 因为所有即系长辈，即系我阿哥家姐都系我啲长辈啦，咁我都费事叫佢哋 喂，我相信如果你搞咗咁多嘢，我大家都覺得賓至如歸喎。 係啊， 去咗一個好似係紅門夜宴咁樣喎，係咪啊？ 係 啊，同埋最好係 唔止一般去飲啊，真係唔止一般。 設結婚咯， 設結婚嘅真係 設結婚啊！你唔好話，好難得啊！ 同埋即係要俾個叻自己，因為咧真係一去到嗰啲場合咧，就算你冇俾個主持嘅職位我，我諗住都喺幕後做，但我都忍唔住走出嚟啊！ 係嘅， 我都衝出嚟啊！ 你有冇著西裝靚靚仔？ 冇，跟住我要走嚟走去啊！我都係好 casual 咁樣，咁但係得我。媽就係成隻着咁樣啦，咁我就總之好 casual 你成隻咩咁啊？ 我成隻龜咁啊，龜 啊，龜啊！ 喂， 長壽啊， 長壽啊，你明唔明啊？ 長壽嘅意思， 慢活啊， 冇錯， 就咁樣咯。咁即係我媽睇翻啲片，佢哋都係話。哇好感動啊！好耐未試過咁開心，同埋真係嘅，你人大咗發覺咧，你真係有呢啲咁嘅喜慶活動咧，你真係叫號召咗成個家族嘅親戚朋友， 有個凝聚嘅感覺， 係啦，凝聚力。 跟住又玩咗兩日先走咯。 咁啊，玩咗兩日先走啊！轉頭翻嚟有時間，我都要分享下，琴日翻嚟點解搞把聲沙曬啊？ 夠啦，你已經講咗咁多 時間啦， 咁你咯，咁樣分享俾你哋，同你哋嚇有啲嘢我哋一齊大家都經歷過，一齊講下啫嘛。 我哋私底下講下，點樣都好嘅話，都希望嘅就係所。所有生日嘅朋友嘅話，都 開 開 心 心、 身體健康。 楊媽媽亦都係福如東海，壽比南。 謝謝大家收到曬， 之後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方若蘭報導新聞。海洋公園主席龐建儀說，大熊貓仍然誕下的一對龍鳳胎現時情況已較為穩定，包括有進食和排泄情況，但由於不足一周仍然脆弱。龐建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現時大熊貓仍然有定時照顧一對子女，令他們感受母親體溫，不過兩子弟要輪流接觸媽媽，仍好依賴專家和護理人員協助照顧。他又提到，一對龍鳳胎現時是飲母乳，另外亦需要四川大熊貓研究中心協助提供其他大熊貓母乳餵哺，而海洋公園會適時上載大熊貓 BB 的情況，讓市民得知他們的最新情況。警方說，今年上半年詐騙案有上升趨勢，假冒客服騙案興起，但是7月份已經錄得過千宗，单一最大宗个案受害人被骗去超过450万。警方说，骗徒主要透过威胁手段给予事主压力，逼他们短时间内作出汇款决定， 又提醒當來電者要求索取個人資料，包括户口號碼和要求匯款，好大機會是詐騙電話，應該立即收線。警方本月中至月下月底將舉辦防騙月，重點向內地來港學生以及港漂宣傳防騙訊息。中國海警局表示，今早六點幾，菲律賓海警船在非法衝闖中國南沙群島仙賓礁鄰近海域受阻之後，不顧中方反覆警告、航路管制，再次非法衝闖仁愛礁附近海域。中國海警對菲方船隻依法依規採取管控措施。發言人批評菲方一再挑釁滋事，違反中菲雙方關於仁愛礁非法坐灘船隻生活物資補給臨時性安排，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權挑釁，否則由此引發的一切後果由菲方承擔。海警局早前表示，菲律賓兩艘海警船凌晨非法闖入仙礁濱附近的區域，中國海警依法對菲方船隻採取管控措施，其中一艘菲方船隻無視中方多次嚴正警告，以不專業、危險方式故意衝撞中方正常維權執法的艦艇，導致發生擦碰，責任完全在菲方。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31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35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289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8374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6，升1蚊；阿里巴巴82.3，升2.2；盈富基金18.23，升2.2；小米集团17.86，升5.2。京东集团114.2，升6蚊；美团108.7，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3.49，升9仙；理想汽车81.45，升4.85；快手44.6，升7.5；友邦保险52.1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3，日元147.55，瑞士法郎0.867，加元1.367。人民幣7.156，英磅對美元1.295，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經平均指數38,047点，跌15点。港金報23,260蚊，比上日收市升3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99.07美元，賣出2,49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蓝田交汇处啊，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东区海底隧道嘅行政大楼对出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蓝田交汇处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东区海底隧道嘅行政大楼对出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告士打道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加辉台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咁而家系比较车多噶，近住文宝街嗰段。咁另外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新鸿基中心。 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马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山顶的柯士甸山道，由于较早前有塌树，柯士甸山道近住卢吉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茶果岭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为突破青春剧嘅黑板印象，创作团队深入研读原著小说，再通过描绘男女主角林宇京同沈倦嘅成长经历，去展现 Z 世代嘅恋爱观，同时探讨零零后嘅子女与父母间嘅新世代关系。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39啦。咁喺直播室里面嘅话，有我哋三个啦，有我，我系锐仔， 我系小人人， 有 我系麻甩醒强。 其实今日仲有华哥噶， 系啊， 我哋 冇 唔有华哥啊，多谢你华哥， 佢笑得好甜啊！你睇下， 系咁样介绍下华哥系咩人？ 有酒 lift 嘅华哥， 有酒 lift 啊， 有须 嘅， 有头发嘅， 好正啊， 有胸肌啊。 我唔知道，诶，真系 喺我背脊，你唔好搞到我一阵间唔知点算好。系啦，咁要多谢晒。咁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啦，咁啊听日咧亦都系两日啦。咁啊就话 Michael 咧会放假嘅，系啦，会延续佢自己嘅呢一个生日之旅。咁希望佢玩得开心啲。好啦，希望大家仍然继续咧紧守住我哋嘅岗位之外嘅话，你都要紧守你嘅岗位，系啦，要听住我哋嘅节目啊。系啦，所有嘅嘢嘅话咧都一样系继续 normal 嘅，系啦，冇变过嘅。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咗有关于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咁啊杨洋做咗一件好孝顺嘅事啦，即系同杨妈妈好好咁样去庆祝佢嘅大寿啦。好啦，咁我哋都要讲下我哋究竟即系啱啱过去嘅经过啲咩嘢。 做你有什么咧？ 你就好开心，但系我琴日就好伤心。 做咩事啊？ 我系唔开心咗成晚嘅。 做咩事啊？ 因为我要好地去检讨我自己咯。系啦，话说咧，其实早嗰轮我要好多谢嘅就系杨洋啦，佢带我咧就系去面对一个新嘅全新，我从来都冇谂过自己系能够可以做到嘅一样嘢嘅，就系去学跳舞啦。 哇！ 系啦。咁我又唔知點解，我又會覺得嘅就係跳舞真係帶俾我有好多嘅好興奮啦，同埋好開心嘅感覺，同埋嘅就係嗰個地方我又覺得好啱，因為我泊低架車行幾步，我就可以上去 跳完舞 之後就食完嘢，一班人開心心翻去咧，就去揸架車翻去嘅時候，啱啱好沖完涼瞓覺，第二日就翻嚟做風騷後人，你係咪好啊？係啦，你覺得好圓滿啊呢一個安排， 我聽都覺得圓滿， 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呢一個係可以成為咗我一個每一個禮拜都應該有嘅習慣嘅。 咁无内地嘅就因为我哋跟嘅老师，佢就有几个礼拜咧，就因为佢工作在身，所以就冇上堂啦。 系啦，都差唔多成个月冇跳啦。 差唔多成个月啦。咁啊，琴日当然啦，就虽然杨洋唔喺香港，咁但系我觉得我应该要继续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 唔可以停噶。 佢会闹我噶， 系啊， 因为佢系监察组嘅组长嚟嘅。 你都好知啊，李丽睿，你闹你都听，有啲人闹系唔听噶。 咪就系唔想学嗰啲人咯，你明唔明啊？ 我扑心扑命开咗个平台啊。 系啊，又点？ 又荒废咗啦，而家。 系啊，冇错。 我几多个不眠不休嘅晚上唔瞓觉棉乾水濕十月懷胎咁樣生咗個平台出嚟俾佢， 想收大佢，點不知 嗰啲人唔生性啦， 而家生曬野草啦，已經喺度。 好，繼續 一樣。好啦，咁我講翻嘅就係琴日咧，我就即係仍然係會去上堂啦。咁啊就同咗我就係另外嘅一啲即係台嘅同事啦。咁就佢又帶咗佢妹妹去， 哎、 三個女仔， 三個女仔， 三個女仔， 咁樣開名啊而家。 可以開名嘅。 拔絲個妹似唔似佢啊？ 拔絲個妹係好似佢嘅， 好似佢啊。 同埋講嘢嘅話係一模一樣嘅， 唔得意。 係啦，咁我就同一對姊妹咁啊，大家一齊。咁三個一齊去上堂啦，同埋又幾好，因為人唔算多，咁我就估計佢嘅時間好可能會擺喺個別嘅學員嘅時間，亦都可能會比較多。但係原來真係兼顧唔到，就兼顧唔到，因為我實在太差啦。咁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原來冇諗過，以為好似學踩單車咁，你有翻個基本嘅話咧，你上翻去嘅話咧，你會踩到嘅，但係唔係咯？ 琴日我竟然係一個月冇上啊嘛， 真係 係啊！嗱，我想講成日跳舞咧，都講幾個字，就叫做肌肉記憶。muscle memory，你冇咗就冇，一个月真系 真系冇晒 噶啦， 系啊，嗱，因为其实对上嗰次一个月前啦，我还觉得我自己，我 pick up 到啦，我知道嗰啲究竟嗰啲即系你嘅重拍啊，或者系咩嘢，我已经 识听音乐， 系啦，我识听音乐啦，我知道应该发生紧啲咩事啦。我当我以为到有信心嘅时候咧，我琴日去到嘅时候咧，你知唔知道系全堂讲紧个半钟头，我一步都记唔到，系一步都记唔到。 有可能有时你跳跳下，你又。你点啊？嗰啲你惊你自己唔记得， 啊、 你嗰种惊你又会真系令到自己唔记得， 系啊， 所以一个恶性循环咯。 再加上嘅就系另外嗰对姊妹花，唔知点解进步神速，你会发觉佢哋会跟到啊，咁样啦，我会更加有呢、這、一个即系个比较之下嘅话，我会发觉佢点解自己会咁样嘅、嗯？当我不断咁去 question 我自己嘅时候嘅话咧、我连我自己少少嘅都冇埋咯，我唔开心咗成晚啊！ 放心， 我好想打电话俾你话俾你知， 唔系 监察组组长， 我陣間走去鬧啊！拔絲，做咩你跳得咁好啊？ 唔關佢。 我哋兩頭做嘢，派唔仔好冇？ 係啊。 唔係，我覺得 點解會咁㗎？ 嗱，我覺得嗰陣時啊，帶阿Yoyo前輩去跳舞嘅時候，我第一堂都未入嗰個跳舞室，我已經同曬大家 briefing 啦。 嗯。 嗱，我嗰陣時過來人，我係用咗三個月去克服自己呢一個唔開心嘅感覺， 嗯、 因為我真係冇跳過舞，真係學 你 話齋。 你大學嗰陣時候 就係大學嗰陣時候咯，即係我講我第一次跳舞之前，因為大學一年級先跳，我都用咗三個月時間，覺得自己係直情係。或者可以話行動唔方便好似有手有腳，直接變咗冇手冇腳咁樣嘅。因為你真係唔識噶，真係 真 係噶， 因為你啲手腳係協調唔到噶。 即係老師可能嗰晚教八個八拍，我就記到頭一個八拍同埋最後一個八拍，中間我即係企喺度喐唔到噶。 我琴日就係咁。 係啊，所以你就要。即要 keep 住上啦、 啊， 三個月之後，你就會脫胎換骨， 成為 新嘅 李麗蕊。 因為我覺得真係好型啊件事。 我諗起都係 啊，即係擺曬 pose 咁啊！我成日都好想咯，我見到你啲片咧，我都好希望。 但我已經唔型噶啦，因為我想講我同期嗰啲人啊，如果繼續跳舞噶，都一齊已經做曬老師啦。因為我仲係原地踏步，因為點解咧？其實嗱，你話藉口又好點都好，我就係個情況同你啱啱先個月一樣啦。 係係， 因為我中間又試過椎間盤突出啦，又會有時去離開香港做嘢啦，所以我個學跳舞嗰個頻率咧係可能 斷下， 係啦，三個月停三個月，學三個月停三個月咁。咁所以都唔可以話自己跳得好好，咁所以我哋一齊努力啦。 好啊，冇啊，我淨係覺得我就係不過咁嘅，我有某程度上有了解自己多啲。係 會， 我發覺嘅就係原來我對我自己都幾嚴格㗎。 係， 我琴日咧係嬲咗我自己成晚。 啱啊，系要咁样 噶。你食饭我都咧唔开心啦。 系啊， 咁跟住我食饭，个人同我讲就你做乜嘢啊？ 会噶。 我係發自己脾氣啊！我話首先我冇聽監測組組長阿 Brian 嘅講法，就係話我冇喺屋企度練啦，咁所以我荒廢咗啦。咁我就會覺得之前嗰幾堂你完全冇用啦，嘥咗，係咪啊？即係其實有人教你應該要點樣做，你唔聽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搞成咁啦，咁咯。咁我覺得琴日其實真係好丟臉咯。 但又咁講，琴日嗰個咧，雖然話可能係叫失敗啦，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嘅。 咩經歷？ 你有嗰個失敗嘅？ 经历，咁下次翻屋企唔得，我下次一定要翻屋企练习，同埋我一定要尽量可以的话，一定要个个礼拜都要上堂。 嗯， 系啊，即系我知道你都会报其他班上啊，而家 会啊，系咪好好啊？呢样嘢系咪 啊？ 比起我啲人系咪？我觉得真系好长进， 因 为 我觉得好多， 所以你唔需要再其他嘅失败经验。 但系人哋话失败乃成功之母嘛，你阿妈几时出嚟啊？即系你嘅成功几时几时出翻嚟啊？ 我系个孤儿， 你失败又好多啦。你个成功之母几时出嚟啊？ 所以希望嘅就系即系就住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一样嘢嘅，就系话你而家暂时觉得有啲嘢你做唔到，唔系代表你他日都做唔到。但系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你应承咗自己嘅话咧，原来系得嘅。即系我都冇谂过可以 keep 住嘅，就系连续有几个礼拜去上堂。 我估唔到你，我以为你一两 堂就算啦。系咪？你以为我玩下系咪？我好认 真，即系好似画画咁啫嘛。 系咯，特别系画画啦， 特别画画， 唔知 点 解好易 give up 嘅咧，系咪？系咯，我都希望嗰啲人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啊。 两位，我呢度衷心， 唔好用口啦，唔好连住请食饭啦，唔 该。你想讲啲乜嘢啊？即系你画画嗰度点解会咁样嘅咧？我都想问。 我咧，我怀疑咧，我有病啊， 系咩啊？ 咩病？ 心病。 点解决啊？你嘅心病，我帮唔帮到你啊？ 有啲咩心药医啊？ 买啲心药， 我买啲人心俾你系嘛？就系人心药医啦。好，咁希望我就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唔好放弃啊吓。虽然你话即系跳舞系好似系玩嘅嘢， 有多挫折嘅 会，但系好多时候嘅话就系小节上面嘅话，你认真嘅话，做人都会可以认真啲。 一个石一回，你是芥辣，我是糖，你是太后，我是王。人类已经在街市，罗曼地下没意义。临别团聚在梦市。 嚟嘅就系容祖儿嘅呢一首嘅新歌啦 ，One Last Time。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吓，咁啊当然啦，亦都要讲咗有好多嘅关于啱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发生嘅事啦。诶、似乎呢个时候嘅话应该到你咯噃， 嚟啊马老师，我想听 啊。马老师点啊？做咗啲咩嘢啊？ 苦山我。 佛山啊， 或者系火山，我听话苦山。 苦山 普通话、啊。 佢去咗呢、這个。 佢话咯。 唔系啊，釜山系咪应该就系韩国啊嘛？系咯， 头先话我喺釜山啊， 唔系，我去咗参加运动会嘅。 你系咩啊？即系影相啊？ 部队嘅运动会啊！人哋即系邀请我一起去 纪律部队嘅运动会， 啊哦、有消防，有公安，有、 啊、 总之有好多。 关你咩事啊？点解、 啊、 你会去嘅？系啊，关你咩事啊？点解会你会去啊？定系其实你咁啱行过？ 唔系、啊，系人哋邀请佢嘅噃。 被 佢讲咩得啦？ 被制服， 被制服。 被制服 部 队 邀请去参加佢嘅运动会， 哇！我真系见证到个个都即系太只女女 系嘛， 同埋咧，你感觉到佢哋嗰种身上嗰种 热血 啊、嗯、味道啊，同埋个个都 有咩味道？ 后生仔 系咩味道啊？ 汗味 哦，真系 系啊系啊系， 好、 啊、 青春嗰种感觉系嘛？ 见到佢哋之后，你都觉得诶。我个肚腩，诶、欸， 曾经 人哋嘅腹肌， 咁因为咧，佢哋嗰啲运动会咧就有别于一般嘅运动会， 系 咁佢哋咧，点 解要除衫，即系除上身玩嘅， 吓佢哋全部除晒， 系啦，通常都系 比 赛，比赛，哇， 比赛几个场景， 咁好严重、 啊，系啊， 你代表你自己个部队，即 系 出嚟跑一百米咁噶喎。 幾樣嘢就係、是、有一個咧，就係響火災嘅災場救人。 嗯， 咁佢問有冇人玩？ 咁咪贏曬咯，消防員。 比賽呢個係啊， 係啊，我計舉手啦，唔係佢好多嘢嘅，我計舉手啦。 救人你梗係舉手啦， 你做傷 嘅， 我 講啊， 你做被救。 黐線，你救人咩？ 係啊，我以為我唔知點玩喎，我覺得 唔係佢即刻話救人， 冇啦、 哦，我哋救人即係救啦 ，enough 啦，救人啦，我哋唔係救你啊，我哋 好衰啊，好想唔同你去。 咁点啊？ 咁第一个场景 真系有火 嘅。系去一个发生火警嘅室内嘅地方。 系， 我唔知系点嘅。 啊， 入到去有几个人，我一个男士加两个女士，嗯、一齐三个一齐入到去。 嗯， 拜拜。吓、啊，我唔闩门咯。 吓、啊， 我哋三个就喺里边，里边系伸手不见。 咁你咪好开心？ 开心啊！ 因为佢得一个 人， 系啊， 咁你有冇伸手？ 我不见唔止，我见唔到自己。 系啊， 突然 间咧，佢伸得两个手，但系见唔到。 佢嗱，佢个有个喇叭，佢话即系佢保持同我哋联络啊，因为我哋唔识噶嘛，惊我哋惊。佢话而家开始放烟啦、 嗯， 哇！ 喂，好惊、啊，假 嘅 系 咩烟啊？ 真系啲烟雾 迷烟咯。 我冇事 啊！你参加乜嘢部队啊？ 你玩紧啲乜嘢？ 跟住咧， 你 哇 密室逃脱啦！ 哇！我成日 同两个女仔 咪咯， 喺间房里面 突然间我听 烟， 系啊，仲保持联络，跟住嗱，你个有冇嘢嘛？我开始放烟， 唔系外边啊，放烟，我哋喺里边。咁因为咧就梗系啲消防员会即系唔同嘅部队会冲入嚟，然后各自揾翻我哋。 终于有人冲入 嚟。系啊，系啊，有人冲入嚟啊！我睇唔到噶，有个女仔，我觉得佢好惊，走埋嚟 就揽住你， 系真系捉住佢，真系好惊啊！我感觉佢喊。 我 clarify 翻呢个动作先，系捉住你揽住你定系点样？ 佢捉住我手，佢因为佢掹掹掹，佢睇唔到啊。 哦、 有个人咧，佢会安心啲啊。咁、 嗯、 我哋最后三个梗系集中埋一。 你就梗系想啦， 喂，我唔系 嗰个情景好好诡异， 黑掹掹我乜都睇唔到。 你以为你 真系睇唔到， 我真系睇唔到，我真系真系唔好意思，头先咁样，真系咩睇唔到，你系咪咁样？ 冇 呢个系咪作为你自己一个人 嘅 ？系啊，你做咗好多嘢，跟住我因为黑掹掹咩都睇唔到，我就会将只手系 咁 向前 伸啦， 系啦，成个人今日用火换发啦。 跟住咧，有嗰啲人冲入嚟啦，因为要斗快，嘣嘣嘣冲入嚟， 人冲入嚟。 系啊，嗰啲部队冲入嚟啊，咁救我嗰个咧就系消防员 啊， 系啊，佢赤裸赤裸上身，佢一嘢撑咗我落去，搭住佢个膊头嗰度啊， 即系好似将嗰啲猪 锡咗落去， 我系其中一只， 唔系， 哇，我睇唔住， 系攞你个 佢救我 咁样搀扶你出去，定即系抬咗出去啊？ 我趴咗 公主抱啊？ 好唔同嘅、 啊， 但系佢哋会用唔同嘅方法嚟救唔同嘅人嘅、 啊。咁、 啊、你 系咩方法 啊？即 系 我哋晕咗，公主抱噶嘛？ 喺度咯， 系咯，即 系猪 咯， 猪咁样啊！ 你咁重，佢可以咁样搭？ 唔重啊！ 就係咁先至可以公主抱唔到。 佢哋對佢哋嚟講咧，好濕碎 啊嘛， 係啊， 好濕碎啊，搭搭 啲燒豬仔咁樣。 係啊， 咁但係你嗰個有冇唔開心啊？明明可以搭另外兩位女士喎，就係搭咗你喎。 咁佢明知係我啊嘛， 咁佢衝入嚟， 但係衝入嚟嘅時候伸手不見五指， 咪就係咯，佢都唔知嘅， 你都唔知搭咗邊個 上嚟 㗎。 衝入嚟，佢哋個頭頂有個燈㗎。 哦， 掃掃先。 扫一扫，以为系嗰个女士，点知搭咗出对？哇哇，做咩事啊？阿生你边度嚟噶？做咩会咁嘅？ 生都有啲抱歉啊！ 咪咯， 个样 都有啲抱歉。阿生，我呢个火灾灾场，我唔系核辐射现场哦，你做个辐射咁嘅样嘅，做咩事啊？ 佢有做镭射，嗰啲乱敷嗰啲， 人哋呢个比赛好严肃 嘅，我唔觉得系咯， 真系啊， 邀请得你都唔方严肃 系 嘛？ 跟住咧。点样为之赢啊？ 我特佢要跑100公尺， 哇！ 系啊，抱住我哋啊！ 你跑100公尺 啊！即系嗰三个人啊，分别跑去啊，但系我觉得好唔舒服。 嗯， 因为咧我食饱饭， 嗰啲嘢揞住， 蹬咗出嚟， 好饱。 你骨头， 同埋咧，因为佢赤裸上身啊，好核突啊！我觉得， 哇！ 你明唔明啊？ 湿淋淋咁样。 系啊， 所以就闻到你嘅味道啦。 同埋咧，佢跑上嚟咧，弹下弹下咧，哇！我撞到你。 哇，仲可以跑得咁矫健啊！ 系啊， 好劲喎！ 100公尺其实都好 犀利， 孭住佢， 仲要孭住你，仲要见到隔篱嗰两个孭住两个女仔，好唔开心，系个心情影响。 好唔开心喎， 未必。 跟住点啊？ 跟住咪跑到过去咯。跑到佢之后咧， 最终系边个赢先得噶？ 我哋输， 一定啦！ 我想问咩？你嗰个都系消防员嚟， 消防员 咁，三个都系消防员。 唔系，有一个系公安，有一个唔知系乜嘢，总之系唔同嘅部队。 咁边个赢咗？我想问呢个一个。 有三回合， 我有三回合。 唔系，志先，我想问一样嘢，呢个咁样嘅情景，系咪应该系消防员应该系最赢 面机会 最大？ 所以你呢个赢唔到，你都好丢架。 系啊，就因为你啊。 解释啊，个咩嚟？唔系个咩叫队长嘛？点解你会输噶？因为嗰个受伤者， 佢吓我跳， 个伤者真系唔系一般嘅伤者， 可能佢掂到我，佢都觉得好核突。 可能其实佢哋而家今日都开紧会分享紧， 互相都觉得 互相分享紧。 点 解嗰日会输噶？佢哋都分享 到， 系咪先？佢真系可能输 系啊。 系 啊， 你晒谱啊！ 真系冇理由会输， 好丢架。 但 你啊， 你令到人哋成个部门羞辱啊！ 我知啊， 你呢个肥肉令到人哋羞辱啊！ 第二个回合，哇，我好惊啊！佢响八楼， 又系你，可唔可以换人啊？ 唔系啊，因为一早早啊， 喺八楼跳落嚟啊！ 唔系啊，又醒落嚟啊！ 我心谂系咪又系你嗰个部门输咗？ 哇，真系好惊！嗰个望落嚟，哇！高噶， 你合眼咯， 游醒落嚟啊，即系咁样弹下，然后又再弹出嚟咧。 我知啊，系啊。 咁我又佢话 佢孭住你啊， 佢 孭住你游醒落嚟， 唔系咩啊？佢叫我揽住佢，翘脚翘咧。 哇！因为佢冇着衫噶喎， 系啊。 哇！好潺水啊！ 哇！你好着数啊，呢行嘢。 喂，唔系我想讲， 好 开心。啲女士喺度好开心。 开心啊！我见到佢哋咁样， 咪咯。 跟住咧。 到 最尾嗰时候系点啊？赢定输啊？又输？ 呢一个我哋赢，因为咧佢一弹咧，佢要有技巧，又唔可以弹得太远喎。 系噶， 弹得太远咧，你翻落去嗰个咪又迟咗咯。 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嗰个今次个机会赢啊？ 嗯，点 解？你赢系咩啊？地心吸力啊！你个 mass 重啊！你弹完咪好快可以翻嚟，弹完好快翻嚟，同埋好快坠落去啊嘛！即系你都有你嘅好处嘅，算啦，算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逢礼拜一嘅话，仲有阮仲阳。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我哋今日咧，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都会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环节嘅，嚟啦！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先生，马先生，马先生， 早晨。 唔 该啦。马老师点解冇咗一个同学嘅今日？ 吉咗个位喎。 系啊，吉咗个位啊，高噶。 系啊。 有冇俾病纸你啊？请假纸俾你啊？ 佢唔系病假。 佢唔系病假 咩？ 佢事假。 有冇请事纸你啊？ 喜事。 有冇喜事纸你啊？ 几好啊！咁佢咪有喜物啊？你咪打佢个物啊！老师，老师，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啊？老师。 上个礼拜六。遇难节， 好惊啊！ 今日咧，小人妹佢个翻嚟嗰时候同我哋讲， 我 礼拜六系咪唔敢出夜街啊？ 唔敢出街啊！ 但系我出咗一阵夜街之后，发觉个全家人都喺度烧街衣啊，好得人惊啊！ 你闻到嗰阵味咧，即系烧热嗰啲味咧， 系啊！我见到好多橙添啊， 飘啊！今年真系少咗， 系啊， 少咗咩啊？ 你知唔知有冇听讲过咧？就系你烧街衣咧，烧俾嗰啲祖先嘅，同埋烧俾嗰啲嘅啫， 有 运 嘢。 系 有两种唔同嘅飘法噶， 啊唔知喎，系 你哋冇听过啊？ 冇啊，系点啊？ 嗱，如果咧你系烧俾一啲祖先嘅，又或者系咧即系正正常常，唔系话嗰啲 唔识嘅， 系啦，通常咧你会见到嘅就系咧啲火咧系好温顺嘅。同埋嘅就係佢喺度燒嘅時候咧，所有嘅嘢咧都係順順利利嘅，係啦，即係唔會話啲。如果你喺遇難節嘅時候嘅話咧，燒街衣咧，你就會見到咧嗰啲嘢係會即係啲火，同埋咧啲嘢會周圍飛。 唔係有一張飛出嚟啦。 冇錯，佢係因為咧佢哋喺度咧搶緊啊，所以係兩回事嚟嘅。 惊啦， 我 都 放 弃 啦， 坐翻低。 你冇听过咩？ 我冇听过， 有个分别噶。 但我知道烧嘅嘢系俾唔同人就有，即系知道系。 例如 系啊， 就头先讲烧俾识嘅人定系烧俾啲唔识嘅人？ 系啊，都唔同噶。系咪好惊啊？ 惊， 唔好意思啊。不过去咗咧，鬼门关都闩咗啦。 闩咗啦。 上个礼拜六就惊啲，我见到其实烧街衣嗰个感觉都系好奇怪噶。 同埋你行过去嘅时候，你有时真系。点讲咧？你个人生得高咧，你行嘅时候可能你唔系望到地下咧。我试过咧， 唔 系系咯，佢唔需要讲呢句说话噶我。 咩叫生得高啫？ 咪系咯， 大家见到嘅嘢咪一样。 系啊嘛，咁我系试过咧，踩咗上嗰啲 烧紧 灰，唔系烧，人哋烧完啦。咁可能即系佢会吹咗啲灰，有时炒啲灰啊，都会个心有啲唔舒服噶。 跟住咧，你有冇？ 我即系讲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咯。 哦， 系啊， 你都 惊 噶？ 奇怪，奇怪就之后炒完之后就要即刻上马老师嘅堂咯。 就系头先啊，其实你咪烂火盆啊，头先。你上个礼拜冇翻，你做咗啲咩事啊？ 你唔好搞到自己傻。 系啦， 咪 即系成拎就烂啦，系啊， 系啊， 听唔到声嘅咩？有啊，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系 嗱，犀利啦，牛鬼蛇神 哦， 牛头马面，同埋黑无常、 白无 常， 大家有冇听过啊？ 唔系同一个人嚟嘅咩？ 我扮过添啊，我扮过啊， 点解？ 我嗰阵时喺主题公园度咧，咪啲万圣节有啲蛙鬼嘅，我扮过白无常噶。 咁你咪要搽到成块面， 系啊， 濑晒咯， 到成块面又戴住嗰个白色嗰、那个一见发财啊， 系，你惊唔惊啊？ 唔惊， 你系咪着白色衫啊？ 白色衫，底裤就黑色嘅，记得好似系。 哦，你专登嘅 吓，唔系咁啱讲， 唔系啊，有啲人话系要着红色噶。 哦，即系要旺翻佢啊！ 系啊，因为你去嗰啲地方咧阴阴沉沉咧， 啊、 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喺嗰度帮手。系夜晚黑噶嘛？ 系啊系啊， 我哋话系试过见过有一啲咧唔系演员嚟噶。 系啊系啊，我听过直接话嗱，有啲人咁讲啊，有啲人就话咧佢自己有嗰啲眼啦，就话咧咁你知道嗰啲日子咧嗰啲活动咧，我哋为咗嗰个气氛比较逼真咧，真系会买嗰啲纸扎公仔摆喺度噶。 我 有一年系真噶， 佢就话咧。嗰個睇嘢嗰啲人就話咧，喺紙扎公仔附近咧，成日都見到好多嗰啲， 係啊， 係啊，因為買曬貢品啊，買曬紙扎公仔擺喺度， 係啊，係 啊。 我試過有一年啊，無端端啊，做下嘅時候啊，有一個導演啦，猛喺度講咧，話有一個著白衫嘅女仔啊，無端端咧就總之大家喺度噓緊嘅時候咧，就行出嚟啊，跟住佢好大聲咁就話：，喂，著白衫嗰個唔好喺度噓，唔好喺度行嚟行去，未到你，未到你。 其實有一個角色是真係咁樣嘅，即係其實佢係模擬翻有某啲我哋成日都話會撞鬼嘅地方。咁跟住佢就話：，總之你唔好行行出嚟啊，未到你啊，未到你啊咁樣。全部人咧望嗰個位咧，跟住再望翻個導演咧。冇呢个人，系佢先见到 嘅，好 惊，系啊！但系佢话佢已经夹出嚟好多次嘅，即系其实佢话喺你哋人喺度 rehearsal 嘅时候，佢哋都好想睇， 系啊， 明唔明啊？佢都好想睇下你哋究竟做乜嘢。 有时拍戏嗰啲人都咁讲噶，好中意睇我哋拍戏噶嘛。 系啊， 马老师，我吓咗一吓噶马老师， 惊唔惊啊？ 又惊啊！你大家即系喺你哋嘅认知嘅世界，系咪日头冇嘢出现？ 日头冇。日头我唔惊嘅，日头我会睇鬼片嘅。 日头都有， 日头都有，日头系咩嚟嘅？ 我试过有一次，可唔可以分享？可唔可以分享？ 可以。 我试过有一次咧，细细个咧打十号风球，咁大家知小朋友出嚟玩嘅时候，突然间打十号风球，即系都会出嚟玩，想出嚟吹下风，感受下咩环境。 但 系 唔好学啊！ 唔好学啊！呢个好危险噶。咁大家都觉得出到嚟，哇，真系好大风。咁我哋就去咗一个地方嘅停车场。咁停車場你知道又可以避雨啦，又冇咁大風啦。咁我哋去停車場諗住玩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行到一個你知道防煙門噶啦，好重喎，個小朋友推咗個好重。突然之間我哋差唔多到嘅時候，個防煙門自己打開咗。 哇！ 但係嗰陣時嗰啲防煙門唔係電動，唔係自動 嘅。但係你十號風球啊嘛，會唔會吹開？ 嗱，但係嗰個停車唔係個停車場係真係好密封嘅， 唔會有風，唔會 都有風嘅。你繼續。 咁系，即系密封之余，亦都会有可能有密封啦。 嗰啲窒，有密封，嗡嗡嗡， 系啦，好密封，系啦，亦都系 butterfly。咁但系总之咧，就唔会，就算几大风都，道门即系要小朋友推，可能要几个小朋友先够力推得喐嗰啲门嚟，好绝嘅。咁但系就然之间我哋到嘅时候，打开咗道门之后咧，咁我哋以为系有人拉开道门， 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 十个啦。 哇， 我哋拉开咗个小，以为有人拉开咗道门啦，但系点知一拉道门开咗，但系冇人出嚟。我哋大家你眼望眼。 走 即刻三一走啊！即刻， 细路仔都意識到， 所以但係嗰陣時係晏晝嚟嘅，所以其實 但係你十號風球又難 其實 道 門開咗啫嘛，又冇聽到嘢，又冇聞到嘢， 唔係啊！ 大細路仔一 嗰 個 位，大家嘅感覺係， 我覺得有一個人嗌咧就走嘅， 係 啊， 梗係走啦。 其實都係中意大家追嚟追去啊，叫下叫下咁樣， 又話見到咩啊，見到物啊， 呢個唔成立，呢個成立， 我摟咗啦。 係啊，我都覺得。 咁你分享一啲更加真實嘅 好嗱。响即系 你言之有物啦，马老师，你唔好嘥我时间啦。 但你咁小气啊，你杨妹。 有叫做十大阴岁，岁系即系岁元岁个岁， 元岁个岁， 十大阴岁。 啊哈， 有一个咧就真系叫日游神， 日游神 系 朝头早嘅 游出嚟嘅神。咁咧，你知唔知佢做咩噶？佢要日游巡逻。你知唔知佢出去？ 咪就巡視下有冇啲遊魂嘢飄咁樣，有啲犯事咯。 佢入頭嘅， 朝頭早出嚟做乜嘢 啊？佢負責日頭周圍巡邏噶，佢就係話睇有冇走咗出嚟咯。 哦， 係啊，佢專係喺入頭嘅，係啦。咁咧一開始 有冇樣噶？ 冇，不過個樣都係好兇神惡煞嘅，都係屬於兇神。 日遊神啊， 日遊神 係啦。如 果有冇夜遊神啊？ 有。 有 夜游神咧，有十六个神灵。 哇！ 传统即系中国古代嘅传说嚟嘅吓。咁咧，佢哋个样系点噶啦？你觉得？ 女仔嚟嘅。 冇性别嘅。 而家古夜游神啊！ 夜游神嘅样，十六个，十六个系点嘅样？细路仔嚟嘅。 唔系。 小朋友嚟嘅。 唔系。 都系好凶恶嘅。个边系咁嘅， 游神啊，日夜游神啊，我上网揾咗咧，就系一个嗱，我描述下嗰个形象啦，咁嗰个身体咧比较灰唔嘅，个手瓜系好粗壮啦，咁啊着住件背心啦，有少少袒胸露臂嘅感觉，男即系个形象系男人嚟嘅吓，咁啊戴住个帽咧系有好多五颜六色嘅波波，系啦，咁啊嘴唇又好厚，条眉又好粗嘅，眼大大， 喂，你 觉得个样 有少似嗰啲希腊？嗰啲 阿似啊， 系咪啊？嗰啲像啊，石像 啊， 系啊， 你唔觉得似咩？ 即系呢个咧，又系凶神恶煞， 系呢个恐怖啲，凶神恶煞， 好惊啊！ 凶神恶煞， 嗱，即系我嘅资料，呢个咧佢戴咗嗰啲凤冠霞帔嗰个， 系啊，啲波波 啊， 系 啊，系啊，咁我资料就话咧，佢红色头发嘅， 哦， 就面目狰狞嘅，即系瞪大对眼咁样样， 嗯， 系啦，呢个 红色头发，面目狰狞。 呢個我見過喎， 嗯， 虎豹別墅見過嘅， 係咪 啊？ 有係啊， 虎豹別墅 係 類似呢啲啊， 因為十八層地獄嘛，係 啊，虎豹別墅佢門口咪有個牌匾嘅，掃曬每一層地獄係有啲咩使者咩神 啊， 有啲做啲咩啊， 係啊，有啊，見過佢啊，佢喺嗰度住㗎。 你有冇同佢 say hello 啊？ 冇，我惊，我都话我每次苦发面上都好惊噶咯，尤其是去捞脷筋嗰层。 佢咧就负责夜晚巡逻嘅，系、 哦、 啦，即系佢翻夜班嘅，日游晨就翻日班啦。 系 咁，佢就 security 嚟嘅 ，security 嚟嘅，佢、就系专嚟负责。有冇人喺度走嚟走去？唔系人啦、啊，有冇嘢喺度走嚟走去？ 佢哋之前都曾经系人嚟嘅。 系啦，咁就系而家呢个系佢哋嘅 duty。咁跟住十大乐穗啊嘛，呢个已经游神夜游神啦，仲、有我跟住数落去啦。牛头马面两个嚟噶吓，黑白无常系啦，黑白无常，你觉得佢哋做咩噶？ 黑白无常。 都系带譬如嗰啲 死咗 啱啱走离开嘅时候，带佢个魂魄去报道， 系啊， 冇错啦。 嗯、 而牛头马面咧就接佢哋嘅， 牛头马面接佢哋啊， 即系 即系黑白无常，再将佢交俾佢哋， 系啦，就喺地下下面就。 所以我成日以为佢哋两个系一样噶， 唔一样噶， 即系个名唔同咋， 唔一样噶，唔一样噶， 四个唔同嘅人嚟啊。 系啦，咁原来有传说噶， 哦， 先讲下牛头啦， 系， 佢叫做。啊， 有名噶， 有名 有 牛头， 佢有个传说嘅本嚟嘅人嚟嘅， 真唔知啊， 系啊， 变咗边咪变牛头， 佢叫阿庞啊， 阿庞啊， 系啊，牛庞啊，即系或者叫牛磅啦， 牛磅啊， 系啊， 牛磅茶， 系啊，咁佢系 笑咩啫？有冇笑？ 最衰 系嚟自佢 牛磅茶， 系啊，对咩好啊？ 咩对 咩？ 对牛磅啊，牛磅茶对咩好啊？ 对对身体好咯 好啦唔好啦我嗱呢个咧佢嗰个牛头马面咧佢个牛头咧曾经有个传说嘅 点解会有牛头 系啦咁话说咧有个地方有冇听过中国有个地方叫鬼城之镇 有 喺四川 哦冇啊冇听过 丰都 系 吓呢个好耐之前已经话好多古灵精怪嘢呢个传说嚟咋亦都因为西游记有提过咁就个 真系有呢个地方噶嘛 真系有呢个地方叫 丰 都丰富个丰吓咁就喺四川里边嘅咁话说咧嗰阵时咧有个袁凯啊佢姓马噶马袁凯 马袁凯 系 你 嘅祖先 系啊马袁凯 系啊。 咪你咯，嗰啲嘢，嗰啲妹仔嗰啲， 我觉得佢，你估系有几多个偏房噶啦？ 哇，真系有啊，四个， 错， 四个，三个， 错， 再十个， 十个， 错， 二十个， 多啲定少啲？ 多啲， 多啲， 多啲，哇，二十个， 三十个， 十一个， 哦，十一个 ，OK 啦。 但系咧，佢虽然十一个，但系咧，佢得一个仔啫， 嗯哼， 得一个仔，系啊，得一个仔咋， 嗯。即其他嗰啲全部都 全部女嚟嘅，好中意啊嘛，系啊， 即系都有得生， 系啊，生有生， 咪 OK 咯， 系啊， 咁咪有个仔冇 OK， 个仔十八岁嗰年咧 死咗， 冇， 点解？ 所以有牛头啊嘛，系啊，捉佢落去啊，我以为咁搏啫嘛，我估啫，估估下古文， 咁佢十八岁啦，咁阿马元我咧有一日咧有个算命嘅，佢真系。多事就去問佢，可唔可以幫我算下個仔命啊？咁佢就走去算命啦。咁我算啫，零算， 危險啊！有災劫。 陽壽，陽壽， 陽壽， 差唔多盡啦， 八歲啫喎。 嚇！ 哇，好驚啊！你咁同我講，仲要得一粒得一粒仔。 係啊，就係今年十八歲，就話佢陽壽得十八啫喎。 快啲逼佢成親先咯。 点解？ 咁可以延宗后代先咯， 唔知佢有冇咁做。 继后香灯 呢个马元凯佢自己都可以嘅啫，唔一定要靠个仔嘅。 但佢生咗一个仔喎，即系证明佢啲 因为惊你又再生个位又系 女 嘛。 哦， 嗯， 得唔紧要。 诶，继续啊，继续。 咁佢点算咧？佢跟住个算命先生话：嗱，唔紧要，你咧嗱嚟紧，你准备一啲美食，咁你去一个地方就系个丰都嗰度，你见到有两个人捉棋咧。你就擺低俾佢，你唔好騷擾佢哋捉棋，擺低俾佢哋恭恭敬敬要去食嘢。咁啊，總之咧，你唔好嘈。咁啊，捉，然後又請佢哋食嘢，跟住嗰兩個人誒走啦。佢話唔好走住啊，咩事啊？我咧個仔咧， 我想飲啤酒。 我個仔咧 咩啊？继续啊！ 惊阳寿已尽啊！有你有冇办法帮下佢啊？咁嗰两个人咧， 问足企嗰两个人 系啊， 唔识佢噶喎。 系啊 ，check 咦？原来个仔咧，真系佢哋嚟到呢度足企咧嘅 job 咧嘅 duty 咧，就要带佢翻落去。真系阳寿已尽啊嘛！佢话唔好啦，你帮下我啦，咁样样，翳佢，死翳难翳。跟住嗰两个， 即系捉棋嗰两个人其实系侍者嚟嘅， 系啊， 即系嗰啲 系啊，即系等呢 个钟系啦，够钟啦， 系 啦， 系啊，就大佢打啦， 俾你，但系你头先食咗我啲嘢，系咪咁？ 系咪就 系 咁啊？ 系啦，于是咧佢就真系冇带佢哋走，点知翻到落去咧，佢老板咧阿阎罗王啊，阎生 啊，你点做嘢啊？ 系啊， 岂有此理！就请你食少少嘢，你就即刻咩都唔记得，几似你啊？ 鸡髀打人牙教软。 好啦， 有冇讲话要请佢食啲咩噶？ 冇 哦，即系其实求其 好丰盛嘅，系啊，即系有嗰阵时啊，汤鸡晒鸭啦，有鱼啦， 大鱼大肉啦， 系啦，咁佢两个犯咗例，咁点算咧？咁于是咧，呢个阎罗王咧就将呢两个人咧 吓就变牛头马面啦，以后 系啦，就贬咗落去。原本佢系神仙嚟， 侍者嚟嘅， 系侍者嚟嘅，就贬咗落去，就负责押送噶啦。 哦， 系啦，就系咁啦。 咁但系点解要佢笠个牛头同马面咧？ 变咗啦， 直头变埋添啊，即系摸唔到噶啦。 佢牛头马面，个头成个牛头咁嘅， 系 马 面个身系人嚟噶嘛？ 人咧，两个都系咁样嘅。咁你跟住咧，头先就 好唔开心咯，觉得。以后成世都系咁样， 咪就系咯，因为都系马员外咯。 另外咧， 食嘢咪冇事咯。 另外咧，话有四个咧叫做四大阴谁嘅，我估下佢，你估下佢哋四个刁蹄系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粥粉面粉， 一个叫 每人 炮尾， 炮尾啊， 嗯，一个叫鸟嘴， 炮尾鸟嘴， 一个叫 咁 个 样嘅成个炮嘅嗰条尾咁样啊， 咁嗰个人个嘴就系好似雀仔咁样嘅， 一个叫鱼腮， 系 一个叫黄蜂， 唔衰啊，冇听过呢啲名， 系每个人都有个职责噶， 做唔同嘅嘢嘅， 系啊， 啊哈， 你嗰度做咩啊？ 一个管管大自然唔同嘅动物嘅 鸟嘴。 同乜嘢有关？同咩有关？ 同佢哋嘅 nature 有关。 炮尾啊， 系 炮尾系跑嘅。 炮尾咧，其实负责咧嗰啲走兽， 哦、 一有嗰啲走兽 死 咗，又负责又执佢哋啦。咁啊，鱼腮咧负责咧 鱼嘅， 好简单。 我先话大自然嘅动物嘅寿命 咯，佢咪啱 咯， 大自然系啊。 咁我要留一留啊嘛。 咁其他咧，其他嗰啲咧？ 阿鱼腮咪负责鱼咯， 系 阿黄 嘴， 雀就负责雀， 雀就雀仔， 系啦。 黄蜂负责昆虫嘅， 昆虫类。 哎呀，好好啊！ 系啦，咁我哋分晒编排。 咁我想问，黑白无常系咪白无常就白人嘅，黑无常就黑人嘅？ 冇分嘅，系有嘅，大同嘅。 黄无常，我系皮肤黄色啲嘅，有冇啊？ 冇。 有个衰无常专捉衰人嘅。有个病无常就病人嘅， 你啊，你小心衰无常。 有个拜无常就拜人嘅， 一个有世事无常，希望大家放下 造句， 造句用无常嚟造句， 冇错。 OK， 黑白有无常，恭祝大家生命长长。 好好啊！ 哇，华哥耻笑你 咯， 华哥你系赞叹我哋耻笑啊？佢唔系耻笑，佢话 系耻笑啊！到你样样唔好炸底。 我觉得嘅就系快乐是无常，系冇价值嘅，无常嘅，系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多啲我哋嘅丰收快活人。 发 咁快。 都仲有哦！你想知道啲乜嘢啊？ 冇嘢啦，差 唔多 噶啦。 咁啊，马老师下堂会学啲咩？可以做定功课 research。 下堂咧，我想讲同大家讲十八般武艺。 嗯， 中国十八般武艺，又或者十八般嘅 十八般地狱， 冇 十 八般地狱。 系喎，点解咩都系十八嘅？ 系咯， 十八般武艺 十八 层地系啦，十八罗汉点解嘅？ 仲有啲你成日永远都十八岁。 咦，系啊，你都唔差， 系 你系八岁， 佢就 系 十，再十，又十。 好，一阵间翻嚟继续，我哋会翻嚟讲讲电影嘅，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国事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两人会谈后将出席签字仪式。 消委会按内地标准测试25款卷装厕纸，结果显示整体卫生情况理想，但其中一款以竹材料制造的厕纸验出少量细菌，仍符合内地标准要求的上限。今次测试的25款厕纸有三层纸、四层纸和五层纸。消委会指出，在湿的状态之下，抗拉强度普遍较高的四款样本未能够通过冲散测试，如厕时如果使用厕纸量较大或座厕冲水量较少，可能容易引致淤塞。以每平方米计算价格，有三款三层纸样本售价最低是7毫，最高的是一款四层纸样本是2元，相差过三。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话：，刚于上星期出生的两只大熊猫 BB， 目前身体仍然较脆弱，但进食和排泄方面稳定。专家和护理团队正24小时照顾，未来数星期至肯定他们的成长状况。庞建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大熊猫莹莹是高龄产妇，相当于人类57岁。母乳不足以喂哺两名子女，因此好感谢四川大熊猫研究中心提供其他地方的大熊猫母乳作喂哺之用。他说海洋公园会尽量适时公布大熊猫 BB 成长情况，同时不致令照顾团队带来太大压力。他又说海洋公园未来共有6只大熊猫，正是积极规划资源方面会同政府商讨，亦希望可以进一步为香港旅游发光发热。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大熊猫莹莹诞下一对龙凤胎，加上中央将会再送赠两只大熊猫俾香港，令海洋公园大熊猫数目变成6只，相信有助本港吸引访港旅客。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日本经验，当地民众非常喜欢在日本出世的中国大熊猫香香。香香送回中国前在日本的6年期间，大熊猫产品为当地带来650亿日元收益。他认为本港方面可以推动网络宣传，增加大熊猫家族知名度，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成长过程等，在周边的商品和餐饮亦可以发挥相关效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20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483.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289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837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1，升2毫。腾讯控股373.2，升8毫。阿里巴巴82.05，升1.95。小米集团17.8，升4.8。南方恒生科技3.48，升6.6。美团109.4，升7。京东集团113.9，升5.8。理想汽车81.65，升5元，升5.1。快手44.15，升3毫。工商银行4.67，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46.84，瑞士法郎0.866，加元1.367，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37854点，跌咗208点。港金报23250蚊，比上日收市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3.38美元，卖出250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依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康湖居。重复多次啦，就是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依家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有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大涌桥路方向，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不要手持电话或者夹在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 又要爱，又怕得不到爱，一场装腔作势以虞我诈的爱情攻防，究竟哪个才是最后赢家？蔡文正、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装腔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好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今日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头先咧，估估下学古文咧，就学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嗰啲牛头马面啦。而家呢个时候嘅话咧，大家都讲电影噶啦噃，好嘛？好，你哋嚟先啦。嚟， 我先啊， 好嘛，好 啊。嗱，今个星期介绍一套戏咧，就叫做《走走停停》啊，系一套内地国内嘅一个喜劇電影啦， 咁我有睇高圓圓， 係啊，高圓圓同埋胡歌嘅，我就覺得嗱，我上網睇翻啲影評咧，呢套戲咧喺一啲嘅，唔係 繁花， 唔係， 胡歌。 是啊， 是咪繁花啊？系啊，有啊，有啊，有啊。 但我之前睇佢系一个古装剧噶， 佢好多 好多系啊。咁但系佢第一次饰演阵间介绍来呢套戏咧，又有第二个另外一面嘅胡歌俾我认识。咁呢套电影咧，算系今年我睇翻啲影评咧，喺国内入边都大家都几留意，同埋算一个 little surprise 啊。因为佢系低成本制作嘅，但系估唔到咧，第一个口碑咧，或者其他嘅电影节入边咧，都斩获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可以讲下呢一个故事。讲啲咩啦？其实咧，佢一开始嘅开场咧，就系讲由胡歌饰演嘅呢个男主角咧，就叫做吴迪。咁佢就系由一位咧由四川走去北京发展嘅一位编剧嚟嘅。咁其实大家咧都会称呢一类人士，即系由自己嘅乡下系啦，飘喺一啲大城市咧，叫北漂嘅人士啦，北漂青年啦。咁呢一位双失嘅青年咧，因为佢已经年过30岁噶啦，咁佢啊情场、职场都双失意啦。咁呢个情况底下咧，佢就决心咧要离开呢一个大城市北京咧，就翻佢个老家就四川。咁当然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啊、细妹啊都会觉得吓。 你唔係應該要喺嗰度創一番事業咩？ 做咩失敗喎？ 係啊，係 啦、 啊， 有啲都鄙視啊， 佢自己本人都會、啊、 都 係 鄙 視，即係覺得自己失敗 嘅， 係啊，好頹咯。 係啦、啊，但係又要面對住家人俾佢嘅目光，嗯、但係佢又要堅持住。哦，唔係啊，可能北京啲天氣太乾燥啦、或者北京交通太擠塞啦，真係唔好適合我。即係有唔同嘅各種嘅藉口去推搪，去即係掩飾自己翻嚟嘅嗰種失敗。咁、所以日日翻到嚟屋企又無所事事啊，遊手好閒啊、可以話係咧係一個完全躺平。嘅一個廢青啦，咁呢個就係佢個電影嘅開場。咁一日咧，呢、這、一個吳迪即係胡歌咧，就喺街上面咧偶遇到一位咧已經做緊記者嘅高中同學，就係、是、叫馮柳柳，亦都係高圓圓飾演嘅其中一位女主角。咁、佢本身咧係做開記者嘅工作咧，係做開拍紀錄片嘅。咁、但係佢本身想做一個主題係要揾一個老士兵嘅故事，我記得。咁、但係個老士兵喺佢開拍之前咧就咁啱過咗身，咁、佢就被逼要轉另一個主題咧，佢就話。啊，不如我就做你啦， 拍下你， 就做一个由一线大城市讲去翻去乡下嘅一个双失青年，做一个无业游民嘅主题啦。咁 无业游民做主题， 系啊。 如果我系嗰个主角，我会 好难受啊，系嘛？ 好难受、啊。 系即系你咁样嚟讲，但系佢就系想做一啲比较接地气啲嘅，比较现实啲嘅社会 性 嘅。 其实我谂都唔系就系唯独是佢咯， 系啦， 因为好多人都会经历紧。 阿柳柳都有解释嘅，佢就话其实我想揾一个系大家都有共鸣嘅一个人， 冇错。 咁亦都喺所谓嘅而呢个停滞期入面呢，其实虽然你唔知道大家即係你唔知道有啲咩人生目标，亦都唔知道有啲咩可以做、但係呢一个正正就係社会上面大部分人可能年轻新一代嘅缩影、所以我想借你个故事呢去讲呢一个社会性嘅议题。咁即係呢个原因啦而说服到阿吳迪呢去应承啦。 又有好朋友呢 係咁佢哋大家都係中学同学呢咁我互相 信 任嘅。咁、但係拍到一部分嘅时候呢因为阿吳迪嗰个生活真係比较无聊、比较漫无聊难比较急。咁阿圆圆即係阿柳柳嗰个上司呢就话喂唔得喎你呢个主题真係有啲 hea 喎，有啲 垃圾， 有啲無聊，有啲垃圾喎，唔係好睇好喎。佢反而咧想揾一啲即係積極向上嘅人，想起碼俾呢個社會上面睇完你個紀錄片咧，帶翻啲正能量出嚟。咁啊，柳柳左諗右諗啦，點樣可以我又唔使再改成個主題之餘，但係又可以令到佢有翻啲生活動力咧？咁、所以咧，阿柳柳呢個時候咧就記得喺佢屋企參觀嘅時候咧，發現咗佢一本寫過嘅劇本，就叫《此事故人來》。咁、佢就問佢啦：你想唔想自己？做導演去將呢個故仔拍翻出嚟啊！咁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做呢行影視嘛，做編劇嘛，咁但係只係機會冇啫。咁啊，阿柳柳亦都講咗一句説話嘅，佢話男人如果過咗四十歲你都撈唔掂咧，咁就真係撈唔掂噶啦。咁就係因為呢句説話咧，就卡著咗阿吳迪啦。因為阿吳迪嗰個年齡已經係三十幾歲嘅，佢覺得係我真係要孤注一擲去。進搏一步，咁所以佢就將自己寫過嘅呢個《此事故人來》嘅劇本咧，就拍成電影。咁但係冇資金噶嘛，都講到佢一個即係經濟好拮据嘅人啦。咁媽媽好笑嘅，特登咧就即係攞阿爸啲司機錢又幫咗佢少少啦。咁但係咧，其他人咧都各盡其位啊！即係譬如媽媽就做女主角啦，阿妹又做過收音啦。咁啊， 揾翻佢哋出嚟， 揾翻自己啲人啦。咁啊，柳柳咧又請埋同事，即係電影台嘅同電視台嘅同事去做個攝影師啦。咁至於大家都好撲心撲命啦，去幫佢完成呢個電影，去推佢上呢個新導演嘅位置嘅。咁所以就搖身一變咧，有一個即係翻鄉下嘅無所事事嘅青少年嘅紀錄片咧，就變成咗一個拍佢。点样去拍电影？一个新晋导演嘅一个类似幕后花絮嘅纪录片啦。咁呢个故事咧就去到中间咧就开始展开好大部分嘅剧情。咁、就系讲佢点样喺自己屋企去攞场景或者屋企楼上嘅天台去拍呢套戏当中。为呢一个本身好平淡、好普通嘅家庭咧，就带嚟咗一啲好巨大嘅转变啦。咁、当中入边咧都有好多喜剧嘅成分啦。咁、但系都不失一啲好，我觉得都几感人嘅故事嘅。咁譬如其中一个剧情就系讲咧，妈妈最后一个即系最后一场啦，就叫阿妈妈喂，你喺个房度行出嚟啦。咁啊叫阿妈 action 完咧，佢都唔肯行出嚟。原来妈妈就喺拍摄嘅过程咧。就無啦啦就過咗身就離開咗啦。咁、所以喺個創作過程入面呢又要面對住呢一種生離死別。咁冇辦法啦媽媽都唔喺度啦咁佢又完成唔到套電影。咁點樣呢唯有要放棄啦。但去到後面嘅部分呢又因為爸爸或者佢自己對媽媽嘅思念呢又燃起返想完成呢一套電影嘅諗法啦。咁同埋最後一個部分呢我覺得都幾感人嘅就係佢憶述返啦 同媽媽喺個廚房入面一齊整嘢食嘅時候咧，媽媽好語重心長同佢講嘅。佢話：仔啊，就算你而家30多歲，好似仲未有啲乜嘢事業成就，佢就話啦，其實你撈得掂就好啦，你撈得唔掂都好，其實你最緊要你要知道自己一個點樣嘅人，你要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嘢，其實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咁所以呢套電影想帶出嘅信息咧，其實就係即係大家去追逐一啲人生嘅目標或者人生嘅成功咧，係值得好。值得鼓舞、值得表扬嘅，但人生你冇可能一帆风顺啦，总会有高高低低啊，偶尔都可能原地踏步，甚至乎会退步嘅。咁你有时叫中场休息咧，都应该要接受呢、這、一个 不失为过， 不失为过啊！即系生命就要需要呢种人性嘅。所以啦，你成功唔见得你一块金，但你失败亦都唔可以话自己嚿屎。咁人生有时走下行下停下。你活得平凡好普通，其实你眨眼就一辈子㗎啦。我就想讲呢一个咁嘅即係人生嘅哲学囉。咁所以我觉得虽然係好小本嘅经验，但佢就大家睇完呢套戏都会有一啲嘅信息係拎得走。咁所以 你中唔中意呀？ 我中意啊！ 其實我睇過㗎， 你睇， 但我冇諗過會介紹，唔係新戲嚟嘅，新嘅電影嚟㗎， 即係今年好啊！ 其實係幾平凡嘅，係幾平淡嘅，我覺得。 因為佢就呼應翻，佢呼應翻可能我哋呢一代會比較 即係躺平啊， 躺平啦。因為可能大家覺得好多機會上都輪唔到自己，又冇乜人生目標可以做，咁所以其實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呢一種嘅生活態度嘅，咁可能佢就呼應翻而家呢一個世代嘅一啲社會狀況。 我知佢咁講，我相信係好寫實咯， 係啦， 係啦，因為我諗每一個人嘅話都會有個咁樣嘅階段，係咪？尤其是特別係而家呢一啲嘅，即係呢一個歲數嘅人，可能佢真係面對緊嘅就係咁樣嘅嘢， 棘實咗。 但係問題係在於，我唔知道作為一個電影嘅話，我就會覺得就真係太過 平淡啊嘛， 好流水式咁樣，係咪？ 我有個位就覺得，因為首先第一，我要幫佢包翻底，佢就新進導演啦。我又一路睇一路明嘅。 係啦，我都係覺得有啲， 我明明啊，係嘛？ 冇乜， 我都我係啊，我喺度挖佢出嚟咧，挖佢入邊一啲嘅 message 上面先講。如果唔係，我就咁一個劇情咧，其實有啲平鋪直敍嘅。 其實我應該咁樣講，我要俾個 credit 你嘅就係你講到套戲變得好好睇。 係啊， 但係我睇完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佢好平鋪直敍，冇乜嘢，即係我諗我可能睇慣啲重口味嘅嘢啊，即係我已經食唔翻白粥啦，你明唔明啊？佢係有次白粥嘅感覺咯。 同埋佢嘅個喜雖然係喜劇，但佢喜劇有啲喜劇位係為做而做嘅。 对 啦， 为做而做就 有啲话喜剧，有啲为 小事。 但我点解都想拣呢套？因为我好 appreciate 胡歌作为一个演员， 佢系 我又觉得点解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会接呢个剧本咧？有一定有佢嘅原因嘅。所以我就今日 我觉得佢系想帮嗰啲新进嘅导演咯。 因为呢啲 系啊，有翻咁上下嘅演员嘅话，佢都会想就提携后辈咯。嗯， 好， 我你先啦。 我先啦。我今日咧就想介绍几套电影， 几套 哇，有长有短。因为我睇到消息啊，成龙大哥就话袁辉或者袁葵就2年前就过咗身。咁我就再做翻一啲功课。咁原来咧，袁葵呢个人咧，就响佢哋同辈之间咧，七小福之间咧，佢话佢就覺得自己冇乜用，即係覺得好似唔夠其他， 譬如話 成龍啊， 即係感覺上覺得同其他人嘅話， 差 比下去 少少，咁但係正因為呢個性格咧，讓 其實佢撈人嘅， 係啊，你陣間又分享下。好嘛？ 有時間先啦，合作歌嘅，係啊。其實佢哋嗰啲咩加班嗰啲咧，嗰陣時候你一定會或多或少會有，因為嗰陣時候我哋拍戲咧係動作片非常之全盛 嘅 時 候， 你總會見到有好多。 佢成功嘅地方咧，佢冇咩紅加班、成加班，佢就周圍佢有用佢就揾啦。咁佢捧紅咗李連杰。捧紅咗楊紫瓊，仲有佢殺咗入去呢個荷里活。我先講嗰套方世玉啊，我覺得呢套戲真係好好睇， 方世好好睇，打得好好， 係有蕭芳芳，話佢喜感真係超一流。李嘉欣嗰陣時啱啱出道冇耐啦， 但佢靚靚咁企喺度就 OK 啦，係咪啊？十三年啊， 李連杰唔係啊，佢做一個。普通嘅女仔，普通嘅女仔，跟住仲有珠江啦。其實成套戲就講啊，方世玉點樣？但係咧有幾場打戲咧，我覺得佢真係有啲設計嘅。咁第一場就係一個運動會，運動會咁啊，李連杰就同人哋比賽跑步啦。跟住有一個就係比武招親，咁啊，蕭芳芳都打得幾好睇嘅。咁另外跟住咧，李連杰為咗要救佢爸爸。即係劫法場嘅，就同嗰個反派趙文卓 就喺個棚嘅下邊好矮嘅地方喺度打嗰場嚟佢。我覺得 嗰場好精彩嘅， 計得好好睇嘅，即係睇佢呢啲係啊，好好睇嘅，真係。同埋咧，佢裏邊咧有啲喜劇喺度嘅，因為蕭芳芳嗰啲喜感啊非常好嘅，即係佢做媽媽苗翠花咁對住阿方世玉咧，佢呢個母子嘅感情，我又覺得演繹得幾好嘅，同埋成套戲我都有啲設計，就係為咗要揾紅花會個名冊。咁紅花會嘅名冊咧，最後嗰啲 roller 嗰度就出咗啦。其實係用翻金融嗰個紅花會嗰啲名單嘅啫，佢 出完《書劍恩仇錄》係 啦，佢出完呢個紅花會嘅名單咧，跟住又出佢哋工作人員 crew 嘅名單。我覺得佢真係有啲設計喎。咁跟住嚟緊有賭聖啦，佢真係幾出色嘅一個導演嚟嘅。咁同埋佢做喜劇，佢同阿周星馳困，我都覺得好好睇，好好笑。佢幾阿袁輝佢都係幾有喜劇嘅，咁同埋同輩之中啦，咁阿洪金寶，我再睇翻佢以七十幾歲高齡，佢喺呢一個九龍城打得非常好睇。嗰、那個母子係一個日本人嚟嘅，呢、這個母子佢係跟甄子丹嘅，咁設計得非常好，同埋打得好精彩。咁再延伸落去，咦，我知道成龍有一套新戲上，叫《傳說》。咁我睇呢個《傳說》 重點嚟啦，係嘛？ 係啊， 嗱，真係 鋪墊 高低啊，係啊，冇錯，鋪墊咗好高啦，已經而家跳啦，係嘛？即係我仲嚟拍嗰啲嘢啦，你明嘛？下邊搞掂啦，係啊，嚟啦，跳啦。 叫《傳說》。咁你知啦，七小福大家差唔多年紀啦，洪金寶我都話佢七十幾高齡。拍打戲，好好睇。咁去到阿成龍啦，咁打戲有啲係難唔到嘅，但係咧佢係用一個 AI 嘅技術。 做咩啊？拍戲點用 AI 啊？年輕化， 又係年輕化，又係跟翻呢個神話嗰條橋，做一個考古家啦，又一個唔知咩博士啦，咁跟住又翻返去， 係 飛越時空啦，做一個27歲嘅。嘅人，咁於是咧 就要用到 AI 技術啦。 AI， 哇，靚仔樣，但係你細心睇下， 點咧？ 呢個 有咩問題？ 27歲嘅年青人，佢唔會眨眼嘅。 哦，打得嘢多啫，打得嘢都係咁樣嘅。 血氣方剛， 唔係我知啊。嗰陣時候我哋講緊嘅嘛，你想知道佢係咪 AI 定係真人嘅話，就睇佢會唔會眨眼同埋睇隻眼啊嘛。係 啦，佢真係玩得太多啦，即係肯定係皮光肉滑啦。咁但係咧， 但係似唔似佢後生嘅樣㗎？即係個 似嘅，似嘅。但係咧。笑佢就喊，喊就變咗笑，即係所以咧，同埋個故事性，我覺得真係我個人嚟講嚇，我覺得唔夠強 啦。咁你會寧願嘅就係、是、即係有時咧，我又會幾驚嘅，要揾翻個演員自己就去扮翻17歲。 唔好啊，唔好啊，你 我都覺得盡量係， 你揾個似你嘅後輩演員去玩你就算。 冇錯， 所以我佩服洪金寶。 我冇乜見變到邊個係成功的，你只會覺得佢就係好辛酸啊！點解仲要咁樣、啊？ 我都覺得 係 啊，即係你諗下， 戴個假髮， 咁嘅 校服裙咁， 即係磨皮啊咁樣。 冇啦， 佢咁嘅身形打得好好睇， 係 真係，我覺得呢啲真係值得致敬。 好好啦，到我介紹嘅呢一個咧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就許鞍華導演嘅《詩》。我想睇呢一套電影好耐嘅，但係無奈真係揾咗好耐，我最近都卒之 揾到 啦。 我嗰陣時想入戲院睇呢套啊， 係咪啊？ 係啊， 我覺得好彩你可以而家即係我應該咁樣講啦。我租咗，跟住佢就係喺48小時裏面你要睇啦。我都要睇咗成3-4次，我先至能夠 我消化到裏面。 因為裏面佢訪問嘅香港嘅詩人實在太多，有好多嘅就係其實基本上咧係我係唔識嘅。係咁，所以佢講好多嘅嘢，我覺得係好有意義，但係你記唔到啊。咁所以嘅就係佢濕濕碎碎有好多嘢，所以咧今日都想同大家可以嘅就係講下嗱，其實我覺得呢一套戲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因為如果大家係了解嘅就係許鞍華導演咧，佢喺大學嘅時候咧係讀文學嘅，主修嘅咧就係呢一個詩歌。咁啊，與其咁樣講嘅就係話佢拍咗咁多套嘅電影咧，到最終佢問翻佢自己，如果而家喺呢個時候嘅話，你最想拍嘅係乜嘢嘅電影咧？ 佢就係話想介紹香港詩人，即係講詩歌嘅一套電影。但你諗下，詩好難拍， 好小眾啊。 同埋嘅就係、是、我諗喺九十年代之前嘅話，有好多人都唔會願意話俾人聽嘅，就係我係從事詩歌，我係一個詩人。你唔知點樣去定佢啊？係咪啊？佢你嘅生活係點㗎？你平時日常係點樣㗎？好難去理解一個 人間煙火。 係啦，咁詩人係咪真係需要有啲咁樣嘅條件呢？咁嗱，先要講講嘅就係話佢中意呢一啲嘅詩歌，所以佢拍咗一套咁嘅電影。我覺得其實都係佢自己嘅一個圓咗自己一個夢嘅。咁講翻話，佢自己亦都喺人生嘅低谷裏面咧，因為讀咗有某啲嘅詩歌嘅話，而得到個慰藉，所以佢好想好想拍一套咁樣嘅電影。好啦，咁裏面嘅話咧，比較容易啲拆解嘅就係佢分幾個部分嘅。首先第一個部分嘅話，就會係短訪有某啲佢願意訪問同埋願意出鏡嘅一啲香港嘅詩人。嗱，講下睇下你大家識唔識啦。 好啊， 懷遠冇聽過，飲光 冇， 鄧柯南。马若系咪全部都唔识？ 系、 啦，短房嚟嘅啫。系啦，有两个我哋识嘅就系雅思、一定有读过噶啦。同埋另外嘅就系西西，系啦。咁但系都唔系访问，都系一啲个片段啫，同埋读下佢哋嘅诗。好啦，另外第二部分嘅话咧就系专访有一位王灿然，识唔识？ 唔 识啦。仲有就系廖伟棠，识唔识？ 唔 识。好啦，两位嘅就系比较详尽嘅一个访问嚟嘅。刚巧两位嘅受访者嘅话咧都唔系香港，一个我觉得咧就系阿王灿然比较得意，佢话咧俾自己一个名，佢系经济流氓。佢去咗深圳，冇错。佢话因为香港嘅生活实在太贵啦，所以咧佢流亡翻去内地。 经济流亡， 好正， 好中意个听。 俾自己个名就我系经济流亡。 但 系 我觉得好悲哀啊，一个诗人要咁样样。 诶，正系可以回答咗你讲嘅呢一样嘢。以王灿然唔觉得呢一件系一个悲哀嘅事，佢反而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诗人佢系要穷嘅，重要嘅就系一样嘢，就系要努力不赚钱。 努力不赚。我想讲咧呢一个谂法，亦都喺头先嗰个走走停停咧，阿胡哥都讲过，佢就话做创作嘅人咧，你系要体会到呢啲咁嘅人民间疾苦，你写出嚟嗰啲嘢先系有血有肉。 啱啦，所以佢就话诗人嘅话更加需要。佢话当你有钱嘅时候嘅话，嗰样嘢就唔系嗰样嘢嚟噶啦，就唔系诗里面应该要有嘅嗰种嘅感觉。所以佢就要努力不赚钱， 努力不赚， 即系你唔可以太有钱嘅，你睇嘅嘢唔同啦， 你生存到就得噶啦， 你冇嗰阵味噶啦， 冇错啦。咁当然又有好多嘅就有关于佢喺里面嘅就点样去作诗啦，佢自己嘅一啲都几个人嘅嘢。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去了解一下。而另外有一位嘅，头先讲过就系廖伟棠啦，佢咧就去咗台湾地区嗰度生活嘅。佢自己本人亦都系一位摄影师，啲相靓到不得之了。 用画嚟写诗咯。 喺北京嗰度咧，亦都应该系话生活咗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亦都系一啲好详尽嘅访问，同埋有好多有关于佢里面嘅诗作。今日咧，好想同大家要去分享一个咧，就我觉得哇，我一路睇嘅时候，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听同埋好睇嘅，系王灿然所写嘅叫做《在茶餐厅里》。 在茶餐厅里， 得意嘅咁， 系咪好正啊？ 又咁浪漫嘅， 一个秃头嘅中年男人，坐喺斜对面嘅卡位里面，佢嘅对面坐住一个小儿子同一个小女儿，佢好孱弱。近乎是卑贱，仅仅这个形象就足以构成他老婆和他离婚的理由。他多半是一个离婚的男人，身上满是倒霉的痕迹，他没有任何声音，也不作任何暗示，却非常准确地照顾他的孩子吃饭。两个孩子都吃得规规矩矩，他们也没有任何声音，也不留意任何暗示。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却不给他们明显的关注。这个没有希望的男人，他下辈子也只有这样定了，不会碰上另外的一个女人，也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男人，更不会有余下的精力去讨好人，去憎厌人。但是他在履行这个职责的时候，他身上隐约这样藏着某种意义，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为他斜对面另外的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地感动着， 即系佢自己啦， 好正。 我想问下咧，佢呢个作品系几时咩年代噶？ 我唔知，但系 我觉得好现代、啊。 新思， 因为呢啲叫划时代， 划时代新思嘅诗人， 好似2024 系啊，都套得落噶。 所以点解要去访问嘅就系香港嘅诗人，就会系有呢一啲好有独特嘅香港味嘅感觉。希望用呢一首嘅诗嘅作结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就揾下呢一套嘅电影嚟睇下，同埋要多啲 appreciate 一下，就系我哋香港仍然继续喺度默默耕耘紧嘅一啲作者同埋诗人，好嘛？好，一阵间转头翻嚟我哋嘅节目，再见。 哈哈哈哈，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格格无量。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你好，你 好， 你 好，莎拉姐你好，马家姐你 好，大家好啊， 众姐们，大家好， 好多姐啊，今日终于落雨， 仲有梁师奶生快乐， 仲 有 放紧 假， 系啊。 梁先生快乐，我好多人生日啦，仲有杨妈妈都生日啦， 多谢大家， 开心啊！见到小 我都觉得系，真系好抵食啊！系 啦， 超 正， 冇错。第时如果系结婚嘅话，请我嚟饮嘅话，我谂真系不得了。 系啊， 可能要摆几日， 期待啊！ 流水式可能摆好多个地方， 系啊，流水宴咯， 系 啊， 少食多餐咯， 一啲咁话。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都好犀利啊！吓， 系啊， 当然啦，就我哋都知道。身边有啲朋友嘅话咧，身体都系麻麻地好嘅，可能就要抱养啦，又或者就 系 做完手术啦等等。咁如果系嘅话，喺呢一方面嘅朋友要注意啲乜嘢嘅营养咧？今日同大家咧就倾倾啦。 系啊， 嚟啦噃！ 我哋讲紧即系营养不良咧，其实唔单止话系即系做完手术之后，其实都有呢个风险啊。 嗯， 因为做完手术之后咧，又唔知食咩啦，又惊呢啲食唔到啦，或者。有啲可能涉及吞咽嘅問題啊、牙嘅問題嘅時候，佢即係普通平時食開嘅嘢都未必食到嘅時候，你可能就可能屋企人或者自己又走去煲個粥啊咁樣食，都會比較常見嘅。 阿蘭，我想打個茶，就算若果唔係話術後又或者身體唔好咧，我覺得個就係唔好以為平時自己咧係有即係正常三餐或者乜嘢，都有好多人係營養不良㗎。 係啊，冇錯， 因為成個食物上面係食唔到某幾類。 啱啊，因为我都有发觉我自己有呢个情况嘅，因为可能你食嚟食去都系嗰啲嘢，或者你外卖比较多，唔系话真系成日都系自己煮嘅话，有某啲嘅啲营养素嘅话，你都未必吸收到嘅。 認同認同， 係啊，所以真係要留意一下。 咁其實即係話營養不良咧，其實我哋通常就會諗起病人先會營養不良㗎嘛。咁、但係即係有時健康嘅人士可能無啦啦自己睇翻個體重無啦啦跌咗，即係冇嘗試去減肥嘅時候無啦啦跌咗，可能即係由唔同嘅因素影響，或者好好緊張啊，好忙啊。 我啦。 是啊，小羊妹， 但你是有原因的喎、 哦。但我是没有想刻意去减体重，沒錯，但成个人瘦 晒 轻晒， 系 啊， 系 啊，嗰个咯，系咪？ 佢一唔留意系啊，即系工作压力啦，食。食冇定 時 一定係噶啦，即係你出 trip 嘅時候係啊，跟住食嘅嘢有時未必又真係揀到自己話需要咁多營養素嘅嘢。 但係梁妹真係好健嘅，好快就 瘦。今日開翻多翻啲肉啊！ 但係今日係面色好好， 係啊，係 咪啊？佢靚嘅真 係，冇錯冇錯， 佢真係好好。 因為琴日咧嗌咗個合桃黑芝麻汁，我有影相俾阿兰。 好好啊， 关唔关事啊？ 关事噶，因为其实都有好嘅脂肪啦，系啊， 都好嘅油。 系咪啊？你成日都讲话呢一啲即系 nuts 嘅嘢。 系啊，咁同埋坚果都有啲蛋白质喺入边嘅，咁、所以即系对于有时个面色比较干啲啊，食其实油分都唔够。 哎呀，你就啱啦，食多啲啦。 但系佢要顾住个肚啊嘛， 又要顾住个肚。 佢好多油喎，佢真系变油腻大姐噶 咯。 佢又踢我啦， 又踢你，系咪几时生我啊？咁样 目测似七个月，系啊， 系啊，真系啊，不过唔紧要咧，有好多人都话佢好瘦， 系啊， 所以好难讲。 最重要健康就 系 啱嘅。 好，咁我哋今日要 咁，所以营养系啦，营养不良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我哋会谂到可能喺即系上咗年纪老人家，可能即系对于食嘢方面食嘅份量会少咗，会造成营养不良啦。咁但系即系全球个经济嚟讲，你会见到营养不良咧，通常系一啲发展 中国家， 系啦，就对比起发已发展嘅国家系会高啲嘅，即系你 好易理解啊， 系 咪？系 因为即系所食嘅营养 连饱都唔够啦，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营养不良，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即系叫做筛查去问一问嘅，咁、譬如即系有啲病人去入院嘅时候，咁咧就啲职员咧就会问翻佢两条好简单嘅问题嘅， 我哋系咪都可以作答？ 是啦，可以作答嘅。 我哋都可以 准备入院， 系 啦， 唔系准备入院，即系就算我哋讲紧话，即系做一啲筛查，睇下你有冇营养不良嘅筛查，都可以用到呢个筛查嘅，系啦，就唔需要话即 系需要入院 先做。你唔使咁样嘅， 系啊，你唔需要你身体健康嘅，系啦。嗱，咁咧，我哋第一条咧就会问啦，即系我哋做呢个问卷咧，就想睇下佢有冇营养不良嘅风险。咁第一条咧就问下。过去嗰六个月，系啦，个体重咧有冇跌过？即系冇尝试去减磅嘅，嚟尝试减磅嗰啲零计啊！即系你冇尝试去减磅，但系个体重咧唔经唔觉跌咗。咁啊， 系骤跌定系咩意思啊？ 即系有改变，即系你当你六个月 一定有噶， 两三 kg 咁样。 系啊，即系唔系好 系讲紧你可能系专登刻意，即系譬如你注重咗饮食。 哦 但嗰啲唔計嘅，即係你唔經唔覺，即係你平時正常食嘅，咁但係咧個體重係 有啊， 係少有人會係有，因為 佢梗係有啦，係 咪？ 爭好遠㗎，你係嘛？係 啊係啊， 爭幾 kg 啊？ 一日知道，譬如我琴晚食完飯去磅，咁第二日咧朝頭早再磅，可能冇咗兩 kg 喎。 水嚟嘅， 唔知去咗邊啊？ 係啊， 係 嗰個水磅都好嚴重喎，但係好多喎。 係啊，咁有時可能去完廁所前後又會有分別嘅。係，咁我哋點解要講六個月咧？就係即係我哋睇翻即係個脂肪啊、肌肉啊會唔會流失，係即係睇得清楚啲。係，咁嗱，如果咧冇嘅話咧，你就俾零分。 嗯， 咁如果你話我唔清楚，即係唔肯定嘅話咧，咁但系咧，你就去谂一谂，譬如自己着嘅衫啊，譬如有戴戒指啊，有戴皮带嘅时候，会唔会松咗？ 嗯， 咁如果松咗嘅话咧，睇下马家姐头先睇晒全部，应该就冇嘅。 佢绝对冇 个反应 啦，呢样嘢 系， 但系 唯一松咗，你皮肤松咗。 头先啊，马家姐话有，佢话佢个磅数有改变， 有时有跌两磅啊， 跌两磅 哦，两磅。O K， 你唔应该成日跌两磅。 系嗱，我哋系有个。范围嘅，即系 唔 系？我话俾你听，你等等先，唔系。如果冇跌嘅话咧，就零啦。咁沙姐就写零啦。咁如果你唔知有冇跌，但系你头先我哋讲话，即系裤头松咗啊，衫嘅觉得松咗， 戒指松咗， 系啦，你就俾两分。 哦，系、 即系 unsure 就俾两分。 你俾自己几分？ 嗱，仲有嘅，如果你知道咧，你系跌咗。两至十三磅，即系一至五 K 咧，即系过去嗰六个月讲紧，就俾一分。咁马家姐可以俾一分自己，小人 妹 都 系一分， 系啦。咁如果系十四至廿三磅，即系六至十 KG， 就俾两分。 哇！ 去到廿四至三十三磅，即系十一至十五公斤，就俾三分。 咁好严重啦！若果你唔 系 专登减， 系啊，真系会 有问题啦， 冇错。跟住去到咧，最後一個就多於三十四磅，即係多於十五公斤，就俾自己四分。 嗯， 咁呢個第一條問題， 我真 係 唔想攞啊， 即 係個分數 係啊。咁頭先即係頭先講咗話唔知感覺上跌咗就係兩分啦。 OK， 明白。 咁第二條問題啦，就係你過去嗰六個月都係你感唔感覺到即係自己嘅食慾啊係下跌咗嘅？冇，系啦，冇嘅话就直接零分。 想食嘢 非常好， 非常 咁冇嘅话就零分。有嘅话咧 就是比一分。咁、有系代表咩呢？即系譬如你食开嘅嘢食少咗，比平时食少咗四分三啦。我哋即系食得好少啦、基本上、就比自己一分。 OK， 咁而得出嘅分数啦，咁零分咧就代表你咧系啦，嗰、那个营养不良嘅风险系。低嘅，系非常好。咁如果系两分咧，就表示咧个营养风诶营养不良嘅风险系中等嘅。咁 两分已经中等啦， 系啊。 哦、oh, ，OK， 去到三至五分，即系最高分可以去到五分嘅。三至五分咧，就系、是、已经有高风险嘅营养不良啦。 系 系啊，咁啊，小杨妹同马家姐各几多分啊？ 两分系咪？ 一分， 我一分啫、 都好系啦，系啦，即系诶，比足即系。低同中之間，係、啊，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呢樣嘢咯。 知道， 係啊，好啦。咁我哋講緊就話，即係做完手術之後，即係要避免一啲營養不良嘅時候，應該要做啲乜嘢呢、我哋有七樣嘢可以做嘅。咁、首先做完手術，即係做手術嘅過程中會即係流血會過多啦， 一定啦， 係啦、啊。咁譬如流血過多嘅時候，有冇即時補充？有啲咧係甚至乎係要輸血嘅、即係做完手術或者做緊手術，即係個血量流得太犀利嘅时候，医生就会即时帮佢输翻血。 我想问啊，就系如果系嘅话，咩时候嘅话系要医诶、要输呢个铁血咧？ 嗱、咁就睇翻佢个血色素啦、血红蛋白啦、即系会抽血会睇到嘅。咁如果系真系好低嘅时候，已经即系个人系好苍白、 好晕啊， 系啦，咁就一定要即刻去做呢样嘢。因为如果你靠食物啊、靠饮铁水啊、其实佢冇升得咁快，即系食铁丸啦、当然。之后都可以做翻呢样嘢，即系输完血之后，即刻都可以做。系啦，咁、因为铁其实都好重要啦，即系帮助我哋，即系身体，即系减少呢、這个即系。唔夠鐵嘅時候，你會見到個人會比較蒼白，會好攰，會冇力。咁即係女士，譬如經期之後咧，嗰、那個鐵質 之後就要補充啦， 就會即係相對嚟講個鐵質就會補充翻，因為流血多咗嘅時候，鐵質亦都流失得多咗嘅。 好。 咁所以即係喺傷口嘅愈合啦，同埋你見到咧有啲病人佢唔知道譬如食啲乜嘢嘅時候，都會令到傷口嘅愈合係慢咗。同埋即系又惊会伤口会感染啦，系啦，咁又会见到去复诊嘅时候，即系医生啊或者姑娘帮我哋洗伤口啦，但系见到感染嘅时候，佢哋又会即系医生就会撩下即系个伤口啲菌去种菌，其实就睇翻即系会唔会系产生咗一啲乜嘢坏嘅菌开始喺度啦，即系因为伤口。愈合得唔好嘅时候，咁之前其实我哋都有提过，即系帮助伤口愈合嘅三大好重要嘅营养素， 维他命 C 啦，定走唔甩， 系 冇错，系啊，维他命 C 有嘅，咁 蛋白质， 蛋白质冇错啦，系真系非常有用心去学习嘅， 有噶， 咁马家姐答埋最后嗰， 第三个系你啦，系乜嘢？蛋白质啦，维他命 C 啦，仲有咧，你求其噏一个啦，系。喂，又唔做功课，又唔睇，系啦，又唔理，点咧？你求其我一个，喂， 喂， 系有啲咩啊？ 喂，麦家姐， 麦家姐喺咩度？ 空气啊，空气啊，氧气。 系啊，一定要噶。 你依家点解会 空气？系啊，空气系啱嘅， 起码你唞到，系啦，即 系一定要唞到气。 世界要呼吸嘅， 系啊，有氧气，系啊，就系讲紧营养素。麦家姐讲一个啦。好啊，非常好，即系答得好好，系啊，新质即系对于伤口嘅愈合。咁其实你喺即系除咗食物入边咧，有时你见到啲营养补充剂，即系会见到话市面上帮助伤口愈合嗰啲营养补充咧，其实新质啊、维他命 C 啊都会喺又喺入边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翻头先，我哋话即系对于嗰个术后康复要注意啲咩，就蛋白质啦。如果食唔到嘢嘅时候，斋煲个白粥，个蛋白质就冇嘅。咁吞唔到嘢嘅时候，有时即係冇乜胃口嘅时候，煲啲瘦肉水，但係斋饮个水唔食够肉，基本上个蛋白质又係好少嘅。 我仲要你话得添， 你可以煲瘦肉水啫。 即係你係可以補充嘅水分，即係對於即 係因為佢食流質啊嘛，你嘅意思係 營養學嘅角度，你個蛋白真係攝取唔到，因為你個蛋白 所以你成日你話煲啖粥俾佢食冇用㗎，係 啊，你 所以冇煲啦 ，plan 埋嚿肉 啦，你自己打爛佢， 係啊， 點啊， 係啊，所以就要阿楊妹之前都有提過有個 blender 啦，佢可以打溶 曬啲肉， 係啊， 我想講咧，我之前咧考慮過買埋一啲叫養生機咧，佢真係聲稱佢個轉數好多，佢個刀好幼咧。佢話點樣打爛，又唔會整爛到佢入邊嗰啲營養纖維， 即係破壞佢 嘅纖維。 其實都會即係令到嗰、那個營養素流失得冇咁快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你擺喺嗰度，你攪勻曬，你會食曬嗰啲嘢嘅時候咧，其實係都係呢、這個係重點。 總之要食曬啲渣。 系啦，因为你煲个瘦肉水，你饮个汁咧，其实都系个蛋白真系好少好少。你斋靠饮个水，即系嗰啲汁咧或者汤咧，你当日嘅营养素个蛋白真系一定 有。哎呀，我以为就系咁样都， 你谂住系够， 我以为系 OK 嘅，因为系精华， 系 以为 系嗰个浓缩嘅精华咯。但系你真系滴到落去嘅蛋白質咧係微乎其微， okay， 即如果係我就要煲個粥，就要打爛曬佢， 冇錯，攪埋啲肉，即糊仔咁樣 咯，係、 啊，即係煲啖粥係好嘅，咁咧就唔好好心做壞事，咁你加埋個肉去攪拌， 明白？ 係啊， 好，除咗呢一樣嘢即係可以吸收到嘅就係蛋白質之外，咁我哋仲可以點樣咧？嗱，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講緊話鐵血嘅話咧，佢哋就話啲醫生會建議佢哋食到你菠菜， 係。 系啊， 系啊，嗱，我哋铁质咧会分两样嘅，即系一个系动物食动物性嘅铁质啦，相对嚟讲吸收就会比较好啲嘅，即系红肉啊、 牛肉 啊、羊肉啊、猪肉啊、鸡髀啊、鸭肉啊，你觉得酥啊？ 佢都系，佢都系好酥，好丰收， 丰收， 唔系叫快活人啫。 咁其實海鮮咧，尤其是蜆咧，嗰、那個鐵質啊、鈉質啊，都有喺度，即係一個好嘅即係鐵質。 但呢啲嘢阿媽實鬧唔俾嘅喎。 海鮮啊嘛，驚發啊嘛，係啊，因為你做 咪食肉咯，你驚鬧，即係你食肉唔會發啦。有時有啲即係中醫嘅講法，你問翻老徐啦嚇，佢、可能蛋又話會發嘅，係 啊係啊， 咁但係肉 又 係 得嘅， 冇錯， 係蝦嗰啲唔得咯， 係啊，就驚發嘅，係啊，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話即係要補充鐵質嘅時候，如果你係一啲植物類嘅鐵質咧，去補充即係菠菜啦、深色嘅菜啊、一啲嘅豆類啊，都有鐵質嘅。咁但係如果即係食得冇咁好，你都係打爛，就係、打溶佢去食咁樣啦。 好。 鐵質係好重要啊！咁因為其實鐵質咧就係幫助即係我哋即係血紅素咯，有啲話即係血紅素唔夠嘅時候，咁其實身體嘅鐵質咧都係可以儲存翻即係喺我哋嘅肝臟啊、骨髓啊入邊嘅。咁、如果唔夠嘅時候，都會拎出嚟用咁樣嘅。咁頭先馬家姐都提到鈉質啦，係啦，咁鈉質其實對於呢個即係細胞嘅重生啊，即係幫助傷口愈合啦，幫助免疫系統啦，都係好有。 即 係 又冇最中意食生蠔啊！ 有班係連續三日定唔知兩日食生蠔啦。 係啊， 你嗰幾日朝頭早起身瞓醒覺咧，個面色個皮膚係好咗嘅質素。 哇，咁誇張！ 係啊，我覺得係㗎，係 啊， 係啊。 Okay， 當然又配合有做運動嘅， 冇錯，冇錯， 唔係單一嘅。 係啊， 食蠔屎得唔得？ 蠔屎咧嗱，你就要睇翻啦。如果係痛風嗰啲咧，佢個嘌呤就會比較高，就係驚要食完即係個腳痛。係咁，同埋咧。始終個鹽粉啦都會高啲嘅，即係濃縮咗嘛。 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你每一次咧，總之馬家姐突然之間問嗰啲問題嘅話咧，就係 no 咁樣就係啦，就唔好做，係啦，唔好做咁就 OK。通常我覺得佢冇問咧，即係正確嘅，同埋係正面嘅。 佢比較即係中式啲，佢會諗蠔屎煲粥啦，係咪啊？ 人哋講緊蠔你蠔咧，要講蠔屎啊！ 我冇咁富貴啊！ 有發菜 咩？嗰日阿林都教咗食蠔嘅地方唔貴嘅咯。 係啊，好 係啊！咁頭先楊妹都提過維他命 C 啦，好重要啊！維他命 C 啦， 係啊！ 但朝頭早記住唔好食啦，都係嗰句。 但係上個禮拜你話俾我哋聽個維他命 C 最高嘅係瓜 花，係啊， 係啦，番 石 榴 冇錯啊，即係比橙啊、比奇異果係更高嘅個維他命 C。咁所以。即係維他命 C 咧，都係幫助促進呢個傷口愈合啊，同埋增強呢個免疫力啊。 我係唔係我都食嘅維他命 C， 都食， 我覺得冇死咯。 係啊， 尤其是佢水溶性， 水溶性 係冇所謂嘅。 多， 但系水溶性嘅会被排出体外噶嘛。 如果你太多又饮唔够水嘅时候， 会唔会好黄啊？个人 就系惊，唔系系惊 有肾石噶嘛？ 系啊， 我哋惊 啊， 又唔 因为你见到坊间嗰啲去到1000毫克啊、2000毫克啊嗰啲就会多好多噶啦。咁啊，每日即系大约我哋讲，即系唔同人士啦，譬如有啲我哋讲紧吸烟嘅人士又要更加多嘅，即系正常我哋讲紧即系低于100已经系足够。 知道。 好，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好嘅脂肪啦，咁啊好嘅脂肪有啲咩马家姐？ 坚果咯， 系啊， 系嘛， 油 好嘅油咯， 系啊， 好嘅油啦， 同埋如果水果，我最中意食嗰个 avocado， 系 系啦，牛油果 就系有 monounsaturated fat， 嗯， 系啦，即系单元 不饱和脂肪。你冇 听 唔 听啊 ？monounsaturated fat。 系啊， 做乜事啊你？退步都好紧要，好似跳舞咁啊！ 系啊， 你真系要跳多啲， 真系要真系谂多啲啊！ 系啊， 佢今日冇张猫纸就完全 唔系，净系今日啊，系啊， 今日 我担心你啊！ 咁啊，当然即系足够嘅水分都好重要嘅，有时成日唔记得咗饮水啦。 系 咁，我哋即系人体60% 水分啦，大脑系75% 水分啦，咁所以你知道即系都系水分好足， 系 好重要。 饮唔够水佢会头痛噶， 系啊。 同埋佢會 脱水啊嘛， 脱水啊，係會唔舒服， 係啊，所以都要留意。咁當然就揀一啲容易消化嘅食物啦，即係我哋講緊打溶咗嘅糊仔啊，即係容易去食到。咁最重要係即係你要揀翻有谷物類啊、肉啊，即係加啲菜入邊比較均衡啲就好啲。 好， 辛辣太油膩嗰啲啊、炸嗰啲就避免先啦。 知道。應用於嘅就係未必一定要做咗手術嘅朋友嚇，就即係平時嘅一啲就營養嘅人 係啊都不良。 冇錯，多謝曬今日阿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消委会按内地标准测试25款卷装厕纸，结果显示整体卫生情况理想，但其中一款用竹材料制造的厕纸验出少量细菌，仍符合内地标准要求的上限。今次测试的25款厕纸有3层纸、4层纸和5层纸。消委会指出，在湿的状态之下，抗拉强度普遍较高的4款样本未能够通过冲散测试，如厕的时候如果使用厕纸量较大或座厕冲水量较少，可能容易引致淤塞。而每平方米计算售价，有3款3层纸样本售价最低是7毫，最高的是1款4层纸样本是2元，相差过3。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刚在上星期出生的两只大熊猫 BB目前身體仍然較脆弱，但進食和排泄方面穩定，專家和護理團隊正24小時照料，未來幾個星期只能肯定他們的成長狀況。龐建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大熊貓仍然是高齡產婦，相當於人類57歲，母乳不足以餵哺兩名子女，因此很感謝四川大熊貓研究中心提供其他地方的大熊貓母乳作餵哺之用。他說，海洋公園會盡量適時公布大熊貓 BB 成長情況，同時不致令照顧團隊帶來太大壓力。他又說，海洋公園未來共有6隻大熊貓，正是積極規劃，資源方面會同政府商討，亦希望可以進一步為香港旅遊發光發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峰昨天結束在澳門的2日考察調研，期間和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會面。石泰峰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橫琴粵澳合作區建設日新月異，澳門站在嶄新的歷史起點，中共20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戰略部署，為澳門發展提供新的重大機遇，相信澳門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何一成表示，最近中央再推出多項惠澳措施，澳門當前整體發展形勢持續向好， 特区政府务实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策略，横琴粤港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将会率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持续做好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与落实工作，把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贯穿到当前政府施政的各项工作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4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520亿。上证综合指数289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837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升1.9；腾讯控股372.6，冇升跌；阿里巴巴82.05，升1.95；小米集团17.8，升4.8；南方恒生科技3.48，升8.8；美团109.4，升7；京东集团114元，升5.8；理想汽车81.45，升4.85；恒生中国企业64.18，升8.2；快手44.3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46.47，瑞士法郎0.865，加元1.366，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04，歐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經平均指數37,735點，跌326點。港金報23,250元，比上日收市升3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99.75美元，賣出2,500.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 又要爱又怕得不到爱，一场装腔作势以虞我诈的爱情攻防，究竟哪个才是最后赢家？蔡文静、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装腔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judgment. I know I have good taste. It's funny and it's ironic that only I feel that way. I promise I'm not you're different. And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but just don't. I heard that you're an actor, so act like a stand-up guy. Whatever devil's inside you, don't let them out tonight. I tell them it's just your culture, and everyone rolls their eyes. Yeah, I know. All I'm asking, baby, please, please, please, don't prove I'm right. Please, please, please, don't bring me to tears when I just did my makeup so nice. Heartbreak is one thing, my ego's another. I beg you, don't embarrass me, Mother Trucker. Just stay inside. I know you're craving some fresh air, but the ceiling fan is so nice. And we could live so happily if no one knows that you're with me. I'm just kidding, but really, kinda really. 心伤责绑架前，你呢个卑鄙小人，我估唔到你恩将仇报。今日你为咗钱，唔理呢个亲戚之情，你绑架我。 我逼不得已啫。如果你唔系将我赶入穷河，我就唔会走投无路。我唔系因为走投无路，唔会就唔会铤而走险绑架你。二婆，对唔住啦，你原谅我啦。 智慧，你成头大汗，你攰啦，你不如饮啖水先啊。 好啊，唔该。二婆，你俾咩水我饮啊？我喉咙好痛，我好辛苦。 傻仔，你咩新鲜萝卜皮啊？要我斟水你饮，你行远啲啦，死穷鬼。嗰啲系我啲细脚水嚟噶。 哎，大家休息五分钟啊！阵间咧，你哋两个就拍埋嗰、那个森林肉搏，咁之后就会有一场咧决一生死嗰场戏，咁之后就杀青，就收工啦。 导演啊， 系点啊？ 我唔拍住啦，你即刻送我翻去酒店先啦，我要洗头同埋冲凉啦。 啊，唔系啊，咩事啊，瑶瑶姐？ 喂啊，你去边度揾到啲咁嘅乞衣同我一齐拍戏噶？佢成身污糟邋遢，你知唔知臭噶？佢个衫难闻嗰啲死尸味啊！佢都唔知系咪有病噶？你下次唔好再揾啲咁样嘅垃圾嚟同我揾拍戏好冇啊！我唔拍噶啦，我 对唔住啊，心姐心姐，下次我哋唔会噶啦。 你记住啦，我真系唔拍噶啦，你知嘛？我心姐身娇肉贵。你真的不要找埋啲咁嘅人嚟啦！嗱，我嘈到去八爷度嘅话咧，你咪使旨意再做导演噶啦！你定揸斗落嚟？ 系嘅，系嘅，系嘅。我识做噶啦，我识做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喂呀，我依家要喺度换衫啊！喂啊，边个？你死去边啊？你快啲搵嗰啲布围住我啦！我要换衫啊！喂呀， 心姐，心姐，心姐，心姐，心姐，心姐， 做乜嘢啫？ 阿小北佢咧，佢。 佢仲喺地下度。 吓，死得佢啊！你炸低瞓咗喺地下嗰度，话你想装我换衫咧？哎呀，边个你踢过两脚啦？你踢到佢起身为止嘛？ 哦， 你叫咩名话？ 啊，唔系、啊，阿心心姐啊， 咩？ 佢个口吐紧血、啊。 你咪为旨意信佢啦，佢炸低吐血啫嘛，牛高马大扮死狗，你整个衰人嚟噶，你唔踢我踢噶啦，你起身啦、啊，你起身，起身，起身啦、啊！ 心心姐，细啲，细啲，唔系咧，睇佢个样，面青口唇白咁样。阿心心姐啊， 咩啫？ 话时话你头先，你头先俾咗啲咩佢饮啊？ 咩啊？你问我头先俾咩佢饮？ 系啊，你俾咗啲咩佢啊？ 知嘢你俾我噶，我点知咩嚟噶啫？ 哎呀，心心姐，我头先俾你系呢支水啊，你攞咗隔篱嗰支卸妆水俾佢饮啊，唔系啊嘛？ 喂，你讲嘢小心啲啊！你哋递俾我啫，关咩事啊？ 救命啊！我入医院 hospital 啦。破白车，哎呀！ 傻嘅咩你？报警喎、啊！啲差人嚟见到我，我又要落口供，一阵间有记者又嚟到要访问我，今日装咁样，我唔访问嘅我。 唔系啊，唔系啊，呢度荒山野岭，我惊救护有排揾啊，心心姐啊。 咩啫？ 不如咁啦，嗱，你唔介意嘅就坐你架车。 吓？ 嗱，我哋去到路口再 call 白车啦，咁好唔 好 啊？架车。啊！辛苦啊，上吐。下车啦！ 喂，唔得啊！佢一阵整污咗我架车，我部车仲要洗噶，一阵间佢喺我死咗，咁点算啊？我点搞啊？唔得唔得唔得！ 心心姐，我晕下。 哎呀，心心姐，我最多我求下你，我求下你好唔好？你帮手送佢出个路口，30分钟好快嘅就好唔好啊？快啲啦，快啲啦！ 神经病噶，你睇下个天啊，黑过佢块面啊，就嚟落雨啦！我自己揸车走咧，我走先得。 吓，唔系嘛？哇，条路好难行噶、 啊。 哎呀，咁样啦，我陪你出去，我再带啲救护人员入嚟啦，好唔好啊？ 哎呀，你咪搞啊！你掂铺嗰只嘢嘅话，你成身菌嘅，我多得你唔少啊！你自己谂掂佢啊！ 哎呀，心心姐啊，救人要紧啊嘛！嗱，你就念在我哋相识一场，嗱，我都帮你攞过唔少奖啊，咪先，心心姐，你帮下我哋啦， 系唔少奖，烂鬼奖啊嘛，摆咗喺我个3000尺嘅大厅嗰度，我都嫌碍眼。 好咩？ 哎呀，叫乜鬼啊你？哎呀，鬼整咯！落雨添啊！哎呀，嗱，呢度500蚊啊，攞去啦！ 吓， 唔系啊，我攞错啊 ，sorry 啊，俾翻我先。100啊，你攞去啦，你自己 call 的士啦，你有钱找啊就有得找啦，我赶时间我走。 心心姐啊，呢度落雨，出面嗰条河好易泛滥噶，最好机会山泥倾泻。喂，你唔好走住先，你翻去先，好危险噶。 你想呃我留低啫嘛，系咪？ 唔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等啲雨停咗先啦，好唔好啊？ 哎呀，我睇到你哋一隻二隻嗰啲人头猪脑，你呃鬼食豆腐咩？我真系费事听你咁讲 嘅。唔系啊，心心姐， 噏乜嘢啊？ 上个礼拜六咧又盂兰节，咁啊听讲呢度咧猛鬼谷都几猛下噶。 我信你都傻啦你，你唔好阻住我走啦。 件事唔错。 喂呀！ 放过你啊！ 喂呀！成班人都系人头猪脑屎灰，好彩咧。我想到这个藉口可以早收工啫吓，哎呀，人家今晚可以陪阿龙爷咧，可以上我呢个游艇度开 party 啊嘛，我哋今日可以早走，成班真系废中废，我都唔系用嚟嘥时间啊我。 特别新闻报告：本港上空突然出现雷雨大夹杂冰雹天气兼陆地龙卷风，简直系百年一遇。天文台呼吁即时停止一切户外活动，请先到室内或者有瓦遮头的地方暂避。另外，有洪水泛滥以及山泥倾泻的特别报告，请驾车人士注意，切勿驶。 哇！呢、這个新闻报告呢把声咁衰嘅，我使鬼惊你咩？我真系唔惊嘅我。 呢度边度嚟噶？ 哇，小北，小北，小北你醒啦！吓、啊，你冇事啊嘛？哎呀，头先咧你饮咗啖阿心心姐咧俾你饮嘅唔知咩水啊！你突然之间上面又呕啊，下面又泻啊，咁之后就晕咗落。 有啲咁嘅事？ 系啊，我哋仲以为你会瓜老衬添噶。点啊？你而家冇事啊嘛？系嘛？ 冇啦。咁、那个心心姐去咗边啊？我哋而家点啊？ 哎，那个心心姐、啊，惊你整污糟佢架车，佢自己开架车一早就走咗啦。 咁卑鄙啊！嗰个嘢。 你第一日食佢咩？ 隆隆隆！嚓，呢度又咁偏僻，佢识唔识路出市区噶？我惊佢有危险噃、 啊。哎呀，小北啊，你讲少句啦，你顾掂自己先啦，唔使担心佢噶啦。嗱，阵间细雨啲嘅时候咧，我哋就再 call 车走啦，好冇？ 嗯。 死啦！点解咁嘅？我喺度揸咗六个钟咯，兜嚟兜去都喺呢度嘅。哎呀，究竟咩事啊？我打电话俾嗰个废柴导演先。 你依家打嘅电话暂时冇办法接通，请迟啲再打过嚟啦。 整鬼你咩？把声同头先部天你个一模一样嘅，激气啊！废柴导演啊，用埋啲咁嘅电话，我点算啊？好惊啊我！ 小姐，你部车唔喐啊？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你吓死人咩？整鬼你啊！你喺边度夹个头出嚟噶？咩事啊你？ 小姐，你又觉得我似咩人呢？吓， 眉尖额窄，冇离贵间，一睇知你话人啦、 啊。啊，小姐你真叻啊，一估就估中、 啊。有几难估错啊？你想点啊？我警告你啊！你唔好乱嚟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我啊，梗系知啦！你红透半边天攞过三次最佳女主角，仲有嗰啲咩亚太区最受欢迎女主角啊嘛。 啊，原来你是我的 fans， 太好了！喂喂喂，你可不可以带我出去公路啊？ 你是我偶像，我是你粉丝，我想对住你耐啲喎。 哦、 啊，送你出去不是不得，不过过两日先啦，好唔好啊？ 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赶时间啦、啊，靓仔，唔该你啊！哎呀，最多咁样啦，我同你 selfie 啦，好唔好啫，靓仔？ 哎呀，唔使 selfie 啦，我储埋你好多相噶、哎，有啲相咧，仲你睇下。 喂呀，喂呀，你好啦噃吓，你成日嘻嘻嘻咁样咧，唔好咁样啊。 嘻嘻嘻， 我听到你把声，我反胃我。 系咩？ 系啊。 哎呀，咁食胃药啦，好唔好啊？ 我冇啊嘛。 哎、你反应我上嚟真系好趣致啊， 好咩啫？好乜嘢啊？ 好似你嗰套咩弊家伙地下有个字字咯。 又系呢套嘢。系就呢度嘢成日咧，都系新年嘅时候咧重播嘅啫，好鬼眼冤嘅、哎。你死变态，你行开啊！我要开车啊！你死开啦你、哎！如果你唔帮我， 嘿嘿，前山嚟倾事啊！你不如去我屋企坐下啦。 又话封咗路，我点去你屋企啊？ 点、 哎、 去？你跟我行两步咪得啦？点去？ 我点跟你去啫？呢、這个样咁衰，成个贼咁样，我用乜嘢你容咗我噶？你死开啦！我信你都傻啊！我 哎呀，随便你啦，你望下你条胎先。 我咩胎？士啤胎我冇啊，我冇事。 哎呀， 啊、 你落车睇下你条胎啊，你部车条胎啊。 我信你都傻啊，用乜嘢我落车嗰度捉实我，跟住又垂涎我嘅美食，系咁锡我。 哇，你想象力好丰富、 啊。扯住我啲头发，跟住又喺度锡我啲耳仔。 哎呀，心心姐，你使乜惊啫？你咪拍过嗰套咩三打白骨精，打完又再打，你功夫好巴闭噶嘛？三楼跳落嚟都冇事噶嘛？唔系咩？ 嗰啲特技嚟啊嘛，我手无搏鸡之力啊，仲有啊，一阵间你又哇，仲要揭开我啲头发，即系佢问我啲， 吓、啊，真系手无搏鸡之力啊， 系啊， 咁我就可以， 点啊？你想点啊？我哋箍喺后边嗰度跟紧你噶啦，我知道咧，你咁样搞，好似咁搞震嘅话，佢猛过你啊！ 啊，系咩？我唔信啊！落车啦，去我屋企啦！我傻噶，唔好激嬲我啊！ 得，我自己行，啊、你镇定啲、啊，你唔好再嘻嘻。我话你听啊！我行紧噶啦，我 行啦， 靓仔啊！其实咧我肚痛嘅，不如咁你借个厕所嚟用下得唔得？ 都好啊，不过你记得冲厕、啊，仲有啊、嗯，记得洗手啊！ 咁打电话俾个导演，叫佢嚟救我先。哎呀，快快啲接电话啦！哎呀，特别啊！都冇听电话啦，快啲听啦！ 喂，揾边位啊？ 喂，靓仔导演啊！ 哦， 认唔认得我把声啊？心心，救命啊！ 咩话？ 救命啊！ 咩听 唔 清楚 啊？唔好咁大 声啊！哦，嗌救命嘛！ 系啊！ 喂，小斌， 系 我心心只系救命，我你听下 咩嚟 啊？ 喂，边位？ 龙啦！喂，你系小斌哥系咪啊？我啊，最关照你，最照顾你个心心啊！ 咩话？ 嗯， 你 最关照对心 吓？我只咁嘅心心，恶之难得，你冇打电话嚟呃钱啦，白痴！ 喂，你 cut 我先，你个四仔伯，我打电话俾边个好呢？你，哎呀，打俾佢一快啲听啦！哎呀，快啲 ！Hello， 我等半钟。 Hello，Hello。 Hello? 你要整鬼你咩？你讲咩英文啫？你毁又毁啦你！ 啊，打电话嚟啊，冇礼貌，咩人嚟噶？即系睬你都傻啊 ！cut 你先 ，cut 你先，唔使惊嘅。 毁啊！又 cut 我先。 冇人肯接你电话嚟，抵你死啊！ 佢收得唔好啊！呢度个 WiFi 咪有问题啫，唔系好出奇啫。我同你输到啊啦！ 好啊，点玩法咧？ 嗱，如果咧你打俾佢哋是哪一个，佢哋肯接嘅话，我输$1,000俾你。 $1,000嗱，你话噶？ 梗系啦，咪啫。不如咁样，嗱，你话我你绑架我，咁就要佢哋俾赎金$1,000。如果佢哋咧肯驳信嘅话咧，我就俾够$2,000你。嗱，咁样玩系咪好玩好多啊？够意思吧？ 啊，你话啦吓，你话点就点啦，啊，又咪住。 等我谂下先，不如咁样啊，你问佢哋攞赎金$5,000，最多我分$1,000俾你啊。 咁剩低嗰$4,000咧，点分啊？ 咁嘅嗱，依家我自动俾你绑啊嘛，系咪啊？咁你都应该要分翻$1,000俾我，啱唔啱先？嗱，咁其实咧就有本七咧，咁就话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咧就真系要绑我呢个阿笨咧，咁样咧就会垃圾所有全部嘅死蠢，你明唔明 点啊？你话边个死蠢啊？你知唔知唔知自己讲乜啊？ 我二个都系咁样嘅，我费事睬你哋，我走啦。 喂，出面风大雨大，去边啫？ 你我去边啊？关你咩事？我唔使你理啊！ 坐低啦。 咁熟嘅呢句说话，好似阮仲又好中意讲。 系啊，坐低啊！ 做乜嘢？你叫我坐我坐啊！我唔会噶， 坐低啊，唔好喐啊！哎呀，等我绑住你先啊！ 喂呀，你做咩绑住我啫？哇，你唔好咁啦，你傻噶咩？ 哇，话明绑架啊嘛，绑架有个绑字噶嘛，咁梗系要绑住你啦！攞电话嚟， 你攞嚟做乜嘢啫？ 咪嘈啦，梗系问你攞赎金啦！ 弊，如果佢哋唔接你电话嘅话，咁点算好咧？我打几次佢都唔接。 如果佢哋唔肯接电话，咁啊好简单啫。 哇，你做乜嘢狮子啊？啊、你要钱啫，他们一定会拿给你的。因为呢我还有两组戏未拍完，就保证会卖座的。你只要进取一点，问他们要$8,000，再包多一场。看我那套就是中秋猛片首映，到时我帮你 call 埋记者，好不好？你说。 哎，咪吵啦，电话接通啦。 哎，边位？ 哎，喂喂喂，我绑架了李心心，他现在在我手上。 你说你说什么？ 我绑架咗李心心啊！ 喂，导演，有人话心心姐打电话嚟啊，佢话佢俾人绑架咗喎。 啊，小北啊，听下知啊，小心电骗啊！喂，咩话？你话你绑架咗李心心啊嘛，系嘛？但我点知系真定假啊？你系咁边都叫佢讲两句，讲两声嚟听下。 咁麻烦嘅，喂，心心姐，讲两句话。导 演，救命啊！我俾人绑架咗，你快啲救！ 嗱，听到未啊？ 听到， 一听就知道假噶啦。佢平时口臭到爆嘅，点会咁冇声嘅啊？肯定假嘅。 假嘅。 哇，佢哋唔信、啊。你平时点同佢哋讲嘢噶？再讲个。 等，你咪卖柴！我心心啊，我真系俾人绑票，你快啲要赎我啦，死咗！ 啊，听到未啊？ 信唔信啊？ 导演真系佢把衰声、啊， 咁就 抵死啊！ 啊 系啦，佢份人太衰啊，冇人会赎佢啊，系咁啦，拜拜，唔使再打嚟啦。 岂有此理话？ 你想点啊？你唔好行埋嚟啊！我嗌噶我。 我想点啊？唉、哎，又要咁笑啦。不过编剧咁写冇计啦。听日12:30，继续收听片段人间之 绑架李心心，到时就会知道结果噶啦，去哥。 世上磨练目多少，男儿一生要几次遭到失望与心志，我有无边毅力挨尽困难考验，立誓披荆斩棘，心里更愿永不折腰，大丈夫一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多少，大丈夫一生要几次落魄失望与心志，冷雨狂风历尽人间。 心里里落永不止蜜地顶天看子心里里落永不止 深深姐， 深深 姐，你咩意思先？你写我咁样嘅剧本 咩啊？唔系啊，通常啲剧本同个现实系差天共地噶嘛， 系咪啊？要有两套实做巧合，系咪？ 即系你， 是 你 都系好 人，我都系好人嚟噶嘛，所以喺个剧本里面就做坏人啦。 系咯。哇！真系咪有心咁样 吓？系啊，不过都系佢衰啲喎。 我做咩事啊？ 你唔肯听电话， 我都系跟翻个剧本啫嘛。 咪就系咯。 如果太快听嘅话就唔似噶啦，所以一直都唔听电话。 一直都唔听。 嗰时我睇下佢几时。 抌咗成分钟。 系咪好有呢个真实性啊？ 系。 系咪话迫切性啊？ 冇错。平时我哋打电话俾佢都系咁样。 听日有两个生力军嚟。 系。 下集啊。下集啊。 系。 哦。 你已经筹谋咗听日会系点样噶啦？ 系啊， 好。 最后深深姐系 欲知后事如何？ 你拣定晒啲，稳定晒啲音乐啊嗰啲，你唔好好似今日咁咁问先去揾我。 真系好奇怪。 我梗系嬲啦。 咁你系啊嘛？明明我见到你已经有晒所有嘅嘢之后，但系你最后尾嘅时候摆喺前边做咩？ 深深 哥见 到你仲系好悠闲咁坐喺出面，因为你揾咗音乐啦，哦系咁先 去。唔系你话我唔紧要，你依家连阿华哥都笑我 咩啊？咁 阿华哥又 哥 你唔好将呢个蛋糕人哋当 系 你系你系啦，所以知道就系平时咧，我哋嘅节目咧，其实真系要喺各方面大家一齐合作先至。 一team人嘅努力， 系啊，辛苦大家， 唔好咁讲，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 见， 拜拜。